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上的在场，我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 小红山文沈亮 嗱，黄色暴雨警告啦，同埋呢个雷暴警告啦，现正生效嘅星期六晚上嚟到自己人啦。嗱，今晚嘅自己人好特别嘅，首先预告一下我哋今晚嘅嘉宾先。 系， 虽然呢位朋友咧感情路上面咧，即系做戏啊，我系指。 哦， 就输晒咗啦，系咪？就输晒咗啦。咁但系咧，佢都即系依然抖擞精神咧，就出现喺今晚嘅自己人嘅。边个咧？ 就 是 Asha 徐思 乔 啦， 系啦，咁啊徐思乔咧就系第一次出现喺自己人啦，咁啊转头会捉住佢嘅 ，OK， 咁当然会讲下呢个大叔的爱啦， 系， 咁但系今晚咧开波嘅时候咧，首先有一位大叔， 佢唔系大叔， 其实呢位大叔嘅年纪同我一样嘅，所以我都系岑亮叔啊嘛，而家我叫做，系我都系大叔嚟嘅。 而家認大叔係好受歡迎， 係咪啊？ 你哋 係 OK。咁點解要稱佢做大叔呢？因為咧就係我哋嘅貼身監製啦， 好貼身嘅。 咁你知道我哋做咗十五年係咪自己人？我哋就已經係改朝換代咗，都唔知幾多雲啦。咁亦都有唔同嘅監製啦。但係我哋咁講，因為我哋自己人咧就有真係有講句講嗰句 係 歷任以嚟咧，我哋覺得蘇花咧真係最貼心嗰個咧、就真係阿 Vincent 嘅。 係 哇，過獎過獎咁多位首先我都無奈承認，我都係大叔嚟嘅，而家潮啊嘛。同埋其實 你係因為潮先認自己係大叔啊嘛。 為咗準備呢一個嘅潮流，我已經準備咗呢個 dead bod 咧，都好一段時間㗎啦。 你天生已經有 dead bod 係嘛？ 冇錯， 而家終於興到你啦，係咪？ 冇錯啦，咁即係所以大家唔使擔心中央肥胖，因為而家應該係 hit 嘅。 係啦， 有啲咁嘅事。 咁因為今晚開波嘅時候要請呢位大叔咧，嗱，今晚我有少少談上頸啊，因為咧今晚啱食完呢個蓮子百合嘅即係甜品啦。 好 sweet 啊！ 咁但係可以即係見嘅將來咧，由呢個監製咧送贈俾我哋喺即係做節目之前咧食嘅甜品咧，應該係最後嘅一餐。 係啊，唔係佢都可以照送俾我哋嘅。 係，你星期六都可以翻工嘅，其實我哋歡迎你。 唔係我星期六都唔係我繼續喺度翻工嘅，我星期六都可以路過嘅，有需要嘅時候。 咁但係有啲咩新嘅？有啲咩新嘅變動咧？咁總之就要話俾大家知，我哋呢位貼心嘅自己人監製咧，就今晚應該係上個禮拜已經係 last day 啦。咁佢所謂 last day 就唔係離開香港電台，但係佢就會離開二台。 係冇錯啦。 咁你不如解釋一下啦。 冇嘢解釋嘅喎，命運嘅安排。 你講得無奈，咁但係你跟住去邊啫？ 跟住我要去另外一個組別嗰度咧，咁就去做一啲即係新嘅嘗試啦，自己咁去做一啲唔同類型嘅製作啦，電台以外嘅製作都會開始去接觸下咁樣咯。 係啦，咁總之喺短時間之內啦。不過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因為有關即係呢啲咧，政府公務員咧，佢哋成日調職咧，係調嚟調去嘅。下一個 round 之後咧，又會翻轉頭噶啦。 希望係咯。 係啦，咁總之暫時就會離開呢個二台大家庭啦。咁於是乎咧，就會離開即係監製。你監製咗自己人幾耐？ 有冇三年咧？ 唔止，我覺得唔止啊， 咁短。 冇咁短咩？我唔記得咯。 唔止啊， 肯定唔止，因為我加入自己都差唔就已經年半啦。你肯定唔係我年半之前先入嚟， 咁啊三年幾啦，多少少啦。 係咯，我覺得有五年或以上添啊。咁其實 anyway 啦嚇，咁總之就 都係一個好好嘅 journey 嚟嘅，對於我嚟講。 咁我而家就係想問下你嘅 journey 啦。咁但係總之我哋首先要即係歡迎咧有一位新嘅監製會出現啦。今晚第一次同佢見面啦，咁就係 Autumn 嘅。Autumn 你唔使咁驚，我見你騰曬咁樣， 係唔使啊。 雖然其實係好值得驚嘅。 嗱，即系点解要即系访问阿 Vincent 咧？嗱，因为 Austin 又系直噶啦，头先我哋已经和盘咁问佢咧，嚟乱定直嘅，咁 要申报利益先啊，首先。 喂，唔系，即系一开始咧，你哋去认识一啲新嘅朋友，都问咗人哋系乱定直先嘅咧。 起碼你同呢個節目相關嘅先啦， 係咯，同呢個節目係。 唔係你就唔使問啦，因為 平時識朋友就唔使分亂值嘅。 係，但係有啲如果你譬如你覺得啊有 potential 發展嘅時候，會真係開口問定係你用自己嘅機台去 detect 一下嘅。 你放心啦，由五年前開始，我哋從來都唔覺得你有 potential 可以發展嘅。 我就係想問，唔使當佢做監製嘅時候，你有冇問過同一個問題咧？有冇問過佢係咪自己人？ 啦，因為其實佢未做自己人監製嘅時候已經識咗好耐㗎啦嘛，所以一直都唔覺得係咯。 但我想即係問下你作為一個直人咧，即係 Vincent 咧，即係雖然我知道你身邊都有同志嘅朋友啦，咁其實因為 Simon 其實就係你介紹㗎啦，係嘛？咁但係我想問下你，即係我當五年前啦，你被委派要做呢一個自己人嘅監製嘅時候咧，你當其時嘅心情係點㗎？ 忐忑不安， 即係仲要個係梁兆輝咧。即系我明远播啦 嗱，首先对自己人嗰个节目我就冇乜话特别嘅中意定唔中意嘅，好坦白讲句，因为由细到大身边都真系有好多自己人啦，咁又唔会觉得话有啲乜嘢，即系其实同埋大家都系做广播咋嘛，咁所以我又觉得冇乜嘢啊，咁同埋耐唔少我都有听你哋做节目，咁都大概知道你哋嗰、那个。氣氛是怎樣啊？或者你哋嘅人格咧，即係麥前嘅人格 是冇啊嘛，係冇 麥前嘅人格會知係怎樣嘅，咁又唔係特別擔心。咁同埋因為我哋二台四十年咧，我而家即係聽到同事去做一啲宣傳聲帶又好，做 research 咧，耐唔時聽到阿 Brian 個名字就話啊，佢係參加 DJ 大賽噶。跟住咧，咁我就一路喺個腦係諗住阿 Brian 係一個好勁嘅前輩啦。同埋之前我初初入嚟二台嘅時候咧，阿 Brian 係我有聽佢做《飛遊記》噶嘛。系啊，咁所以都即系作为一位后辈咧，咁我系好好仰慕啊 Brian 嗰、那个即系做 DJ 嘅能力嘅，的确。 你睇下临走咧咁大个粒个高帽啊，粒落去嗰度。 你可以放低少少讲翻多少少真说话噶，因为喺短时间之内都唔会做我哋监制。 系啊，咁咪前就睇到我哋即系呢啲性格啦，咪后嗰啲性格你又觉得点咧？ 咪后嘅性格呢，因为你哋系喺同我一样都系喺同一个群组里面啦，嗰啲即时通讯软件。跟住呢耐唔使我系会某啲日子一瞓醒觉突然间系讲緊系三位数字我未睇嘅 message。即系我跟住我就觉得你哋嗰种嘅互动呢工作以外嘅其实系好有趣好有娱乐性嘅。咁所以基本上要去追返啲 post 呢都係有難度，不過我好喜歡你哋嗰啲創意咧，即係由一單新聞就可以講到冇女工咁遠嘅。 喂，但係等陣先，頭先你話咩？你身邊好多自己人嘅 friend， 好似唔係，好似我係最大、那個、 你唯一一個啊？ 又 唔 係唯一一個嗰、那個？ 係咯，你對於呢一個圈子所有嘅知識應該喺我度嚟嘅。 係，因為我以前咧，我讀中學嗰啲，我唔會走去問人哋，喂，你個世界係點㗎？我唔會咁樣問㗎嘛。咁但係因為我同阿 Simon 係認識咗太耐，同埋傾咗太多偈咧，咁所以我都本身係好有興趣去了解下自己人個世界係點嘅。 哦， 因為嗰時阿 Simon 係教咗我好多嘅術語啊 ，member 呢個字都係佢話俾我聽。 係係啊，你成日話想試下入會㗎嘛？曾經。 哦，系嘅， 啊，系啊，真系啊， 嗱，最后系啊， 我想试下有冇 potential 嘅， 临别秋波先爆你料先， 系啦，系啦，阿 Tina 唔使咩眼神望我 嘅，唔紧要噶，今时今日呢个世道好 fluid 嘅，所有嘢都 gender fluid 啊嘛，系嘛， 吓，系啊，口味都可以好 fluid 嘅， 我未去到嗰一点，嗰个触发点啦，暂时， 咪澄清一下，佢话即系佢好好奇，对于我哋呢个圈子好多嘢，就唔系真系想入，佢想入嚟呢一个圈子了解一下，就唔系了解一下啲人， 即系唔系私食， 唔系，应该唔系，我估 即系旁观为，观摩啫，只观就不摸。哦，系咪？ 啊，唔系嗰阵时，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一句说话，我就话啊，究竟其实啊，好多年前啦，唔系讲紧而家嘅我啦。我谂十年八载之前，我就话啊，究竟我喺呢个圈会唔会有市场？ 系啊，佢成日咁问我。 系啦，我有问过呢个问题。 然之后我就讲咗一句：你千祈唔好入嚟，拉低你啲 curve。 喺呢个圈唔欢迎你嘅。 唔系啊，呢啲咩啫嘛？总会有人中意噶。 系，咁一定系。 系啊，即系究竟喺个 market 嗰度要逗留几耐？ 唔系，你只要改良一样嘢咧，我觉得你一定有 market 嘅。 就係、 是、就係、是、個腰 bag 唔好擺個 T-shirt 嗰度，即係唔好圍喺 T-shirt 外面， 太麻甩啦。 係啦， 呢件事真係好麻甩。 因為我唔記得好似即係初初認識你啦，因為介紹你要做新監製啦，唔知好似第二、第三次啦，我見到你咧，將個腰 bag 咧就咩呢個 T-shirt 外面，哦，直到爆， 問都唔使問啦，即刻。 喂，有关嘅咩？原来 有关 嘅。我哋应该唔会咁样做嘅呢样嘢。 你平时会点做咧？ 孭袋啦，孭背囊咯，系啦，但系就唔会真系一个腰 bag 咁样孭喺度咯。 唔系腰 bag 都会嘅，但系腰 bag 会喺 T 恤里面咯。 我有孭过腰 bag。 梗有啦，你嗰次仲要带自己只爱犬上嚟啊，喺 lobby 啊。 哦，嗰、那个系我放狗个袋嚟噶。 唔理咩袋啊，冇人会因为你系放狗嘅袋咧原谅你呢个 fashion sense 噶。 系啊，我死啦！嗰下我真系，咁我真系几麻啦。 Man 打如果要拎狗出街咧，唔系咁样嘅方式嘅。 咁请问系点咧？咁我只狗都要饮水要食嘢噶。 唔系，咁佢咪拖 同埋都要执拨噶。 系咯，咁我唔通我有孭个背囊咩？ 咪孭个背囊咯。Man 打就系要靓噶嘛，靓为先噶嘛。 哦，咁啊系，我都系比较喜欢实用嘅。 是 吧是、 okay、我会改善的 Brian。 过往那几年当你做完这个监制凭你的经验、 嗯、 你是喜欢了自己人还是更加怕了自己人、 哦、那我其实又不会说、应该这么说、一定就不会怕的。那说真的如果怕呢我神早已经想尽办法要去要脱离要脱离的了。但是其实我都即係咁講，我都有話過即係同同事做交接嘅時候，我話嗱咁啦，如果你覺得一開始同佢哋嗰個合作你要摸咧，咁要時間摸噶嘛，咁我背後我都唔介意就係暗地裏幫下手嘅，如果有需要，係啦， 嗱，因為説話我係講真㗎，因為咧以往歷任嘅監製裏面咧，因為我哋曾經遇過咧唔同風格啦、 嗯， 男女都有啦，攣同埋直嘅監製都已經遇過㗎啦，咁但係歷任咧諗下15年啊。十五年真係有好多屆嘅，即係監製，我哋曾經係交過手啦。咁但係一個直人監製咧，雖然開頭咧同阿 Vincent 都唔係好熟，因為我都係你接手做監製，我先認識你嘅啫嘛。 哦，係啊，係啊。 咁但係 Vincent 真係非常之負責任嘅監製嚟嘅， 唉，過獎， 同埋好貼心嘅。有陣時咧，即係因為佢係住得近嘅，佢係住喺沙田啊嘛。 係。 有陣時有啲咩需要咧，可以我揸車翻嚟咯，好近嘅就咁樣啦。 係。 咁所以真係非常之盡責， 有必要佢親自落場開麥添喺我哋嘅節目。 如果我住港島咧，我唔會做呢樣嘢嘅 ，Brian。 咁所以真係唔話得嘅。咁、 嗯、 所以我哋都係好唔捨得阿 Vincent 嘅。咁但係當然啦，咁、嗯、你都唔係離開即係港台嘅，你離開二台啫，暫時嚇。 係。 即係個職責有少少嘅轉變啦。咁但係希望你一切順利啦。 系咁，都希望自己人系可以继续系请到好多唔同嘅嘉宾之余，继续系 keep 住嗰一份嘅宣扬 LGBT 嘅精神啦。 真系识讲嘢，例如好似今晚咧，其实我哋又有多 Asha 咧，都系 Vincent 帮我哋约嘅。 系啊，唔该晒你， 唔该晒， 冇咁讲。 系啊，亦都多谢你撮合我哋同阿 Auton 啦 ，Auton 新嚟新猪肉噶吓。 系 Auton 都唔系我撮合嘅 ，Auton 都系命运嘅安排嘅。 系嘛？咁到底 end up 系业定系缘咧？咁啊， 拭目以待啦， 拭目以待啦。咁anyway， 多谢 Vincent， 多谢你啊， 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啊。佢唔系离开啊，佢仲系香港电台嘅员工嚟。 我翻隔篱房嘅啫，而家。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你过去食糖水啦。哎，我哋继续做节目啦。 工作愉快，工作愉快吓。 好啦，咁啊，翻嚟啦，咁啊，转头咧会有 Asha 会出现喺呢个自己人啦。OK， 咁大家可以喺呢个 Facebook 咧，有啲咩问题嘅话咧 ，send 俾我哋啊。 好啊， 我哋可以第一时间即系问一问咧，就系 Asha 嘅。OK， 冇错。 好啦。今个礼拜好多事情发生啦、嗯，我谂点都要讲下呢个奥运啦，系咪？啱啱琴日就系奥运啦，即系东京啦，奥运咧虽然喺一大片咧不利好嘅消息啦，哇多到啊，甚至有人称呼会唔会今届嘅奥运系历任奥运嚟最差嘅一次奥运？ 嗯， 因为又疫情嘅影响啦，咁喺呢一个即系奥运村里面亦都有唔少嘅运动员已经感染啦，无啦啦走失咗一个乌干达嘅最举重运动员啦、 啊， 好似而家 搵得翻， 同埋即系送咗去乌干达啦。咁、 oh. 希望佢一路上小心啦咁 anyway， 咁亦都係有好多其他嘅丑闻啦，例如好似之前有几个 director 又换咗啦，因为好似发现佢哋以前喺社交媒体里面讲咗一啲 racist 嘅说话，即係呢样嗰样啦，咁总之係一片不利好嘅消息底下嘅。咁琴日我睇呢个开幕式啦，咁我觉得好得意嘅，啲人话哇好似神功戏咁啊， 因为个个入场啦，咁但系你见到成大个大球场嘅 spectator stand 咧系冇人噶嘛， 哦系， 个感觉唔系好似神功戏咁样， 都有啲眼湿湿嘅睇到，因为其实佢都包含咗好多疫情嘅元素喺里边啦，包括譬如话系即系同呢一个疫情有关，即系譬如系失去咗亲人嘅人啊，咁样我哋即系都向翻佢哋致敬啊，或者系甚至乎默哀啦，咁同埋里边有好多表演元素咧，都系讲话啊，即系喺呢一段时间咧，咁大家系点样准备呢一个运动啊，咁样其实都真系睇到眼湿湿 啊，系啊，同埋虽然咧只系见到观众席上面咧系冇人喺度坐喺度咯，咁但系都见到佢哋花咗心思咧，就系啲观众席系唔同嘅颜色，咁希望咧可以俾到咧喺在场嘅一啲可能运动员啊或者参与者咧都觉得唔好咁急咁唏嘘嘅感觉咯。 系啦，咁但系早几个礼拜前咧 ，Coco 好似曾经提过一个即系数据啦，就话今年咧其实参赛嘅各个运动员之中咧。出櫃嘅即係運動員咧，係歷屆以嚟咧之冠啊，好似有150多个，而大部分都係女性出櫃嘅運動員啦。 8-1，我記得 係啦。咁所以琴晚大家係即係見住佢哋如冠進場嘅時候咧，會唔會認到啊？邊個係邊個唔係咧？咁樣嗱，但我真係一樣要讚嘅，雖然一片嘅不利好啦，但係日本人咧真係做某啲嘢咧，佢哋無論嗰個美學觀同埋嗰個細緻法咧，你真係要讚佢哋。 嗯， 我成日见到个圣火台靓到啊，仲要有型到，有冇留意啊？ 嗯， 一个白色嘅圆球，然后开咗咧，里面仲要系有 details 噶、啊。 有啲人就话，个样咧就有啲似瑞典某家私品牌嘅一个灯咁样嘅。 系啊，我差啲又买啊， 系啊， 都有啲似，但系好靓嘅。 系 咁，而另外我觉得成个开幕式里面咧，零舍就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咧，就系嗰个 pictogram。 系啊， 哇，嗰个真系正到爆啊！因為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咧，80年代 有 日本嗰個電視節目咧，就專係扮鬼扮馬嘅。 日本扮嘢， 其實大賽都有， 係咪扮嘢大賽啊？ 嗯， 咁就係 exactly 就係咁咯。總之揾啲真人，然後咧佢哋又唔知點樣 dress up 曬啊，有啲咩 props 啊。可以扮个雪柜出嚟啊，扮个坦克车啊，扮得好鬼似噶， 仿真度起码有90%啊！我寻晚 系啦，而今次佢哋即系感人嘅地方就用翻呢条桥啦，咁所以首先系好地道，即系日本嘅文化啦，勾起好多80年代嘅回忆啦，咁然后系将1964年，仲要系日本人。嗰陣時咧就發明啦，嗰啲好多個咧嘅 icon 啊，運動嘅 icon，就全部用真人咧就演一次啦。雖然有啲就錄影作，可能嗰啲高難度少少啦。 係， 咁但係我覺得好窩心啊，同埋嗰樣嘢咧好 minimalistic 得嚟咧，我覺得係好突出咗奧運嗰個精神啊！我覺得真係一讚嘅。 我覺得又要讚下個五環啦，即係好有心思啦，因為佢今次係一個木做嘅五環啊嘛，咁就係佢哋一個傳統嘅木嘅木工嘅一種傳承啦。咁同埋話用呢、這、一個做呢個五環嘅木咧，原來正正就係當年啊六五年係嘛？ 六四年 嗰陣時舉辦奧運嘅時候咧，唔知喺嗰個場地附近咧種嘅一啲樹嚟嘅，咁就而家即係50年後咧，就用翻呢一啲樹咧去做咗今次嘅呢一個木嘅五環咯。 系啦，咁啊，暂时啊，今晚我翻屋企食饭嘅时候咧，睇到即系各个运动员嘅一啲即系少少嘅即系成绩表啦。咁啊，第一个攞到金牌嘅咧就系中国选手啦。咁见到香港嘅朋友都系屡创佳绩啦。 系， 虽然就算冇攞奖，但系以香港参加奥运同埋国际赛事嘅成绩嚟讲咧，其实今次咧已经系超标噶啦。 系啊，剑击嗰方面都好好啊。 系，同埋都答得好好啊。我觉得我唔记得我个名啦，嗰个女嘅运动员咧，即系个剑击咧，虽然输咗啦，佢话系我练得唔好咯，我下次要练多啲咯咁样。即係好謙虛啦，咁但係即係其實亦都即係代表到個即係體育嘅精神啦。 發揮 香 港 隊加油， 加油啊！ 加油！ 現時錄得升降氣是29度，相對濕度88%。請記住，黃色暴雨警告以及係雷暴警告現正生效，生效期直至到凌晨3點。歡迎呢度係自己人，轉頭我哋有阿 Sir。 赛跑跳高，赖继续接拖，一边高高一边开工，一边不失偏方，快向我报告每个进度。泄气到跳舞，我最爱跳舞，带世界跳两步。时空尽头实在没难度，未够专心，个字万能吧，未说深奥。明明时常心底得一股热力，未介意过我做嘢，力太大不可救。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R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我想多见你松开那心情。Come get it, come get it, come get it, get your feet. Rum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来吧，双手双手抱那实力。我最怕你又怕个女会怕，坐个嘛坐个嘛，对脚会氧化。 开紧箍嘅镜后楼，同我跳八拍不如大胆数到九，唔怕丑，膊头扭一扭。嗯 ，Come on。 十几只的东西很多，通通都受我管，难得试过计较半码，一个门曲式拣那款。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we've got you dancing for me.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我想多几天松开那心情。Come and get it, come and get it, come and get it, can't you see?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来吧，全世界收好那心灵。我最怕你也怕个脑退化，错觉吗？错觉吗？对觉会氧化。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个人冷静。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东京奥运完成首日赛事，合共产生十一面金牌，中国以三金一铜暂列奖牌榜首位。意大利同东道主日本同样以一金一银并列第二。中国队凭杨倩在女子十米气步枪夺得今届奥运会的第一金，国家队第二金来自举重。侯志慧在女子49公斤级以总成绩破奥运纪录的210公斤赢得金牌。女子重剑代表孙一文在决赛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罗马尼亚剑手普比斯古夺得金牌。奥运四朝元老庞伟在男子十米气手枪得到铜牌。东京奥运会首个比赛日，港队在多个项目报捷。羽毛球方面，港队球手伍家朗在男单分组赛直落两局21-9和21-10击败墨西哥球手。混双的邓俊文和谢影雪组合以总局数2-1击败上届奥运银牌得主马来西亚组合陈炳顺和伍柳莹。乒乓项目，港队的混双组合王振廷和杜海琴在16强直落四局击败匈牙利组合，将会在八强对法国代表。林少恒在男单苦战7局之下，以总局数4-3击败波多黎各球手晋级次圈。另外，蛙艇代表洪永恩在女子单人双桨项目复活赛分组第二名过终点，晋身明日举行的半准决赛。女子重剑代表江文蔚在女子重剑八强止步，但是已经创下港队历来在剑击项目的最佳成绩。至于体操代表石伟雄在男子跳马预赛排第12，无缘晋身决赛。女子游泳代表欧海纯、郑丽梅、谭海林和何南慧在4x100米自由泳接力赛小组，接力初赛小组以最后一名完成。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输入个案，患者分别从阿联酋和美国抵港，两人都没有病征，其中一人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至今累计11975宗确诊病例，另外初步确诊少于5宗。医管局表示，目前有32名确诊患者留医，日前确诊从沙特阿拉伯抵港，带有变种病毒 L45L 的13岁女童情况危殆。两名分别13岁的女童和11岁的男童，今个月16号从沙特阿拉伯抵港，住在鲗鱼涌太古城唐公阁。卫生署早前确认患者是驻港领事的子女，属于豁免人士，但发现他们在居家隔离期间外出，违反豁免条件，因此已经取消相关豁免人士资格，送往接受强制隔离。美国副国务卿谢曼今日访华，期间会在天津会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并且会同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副部长谢锋举行会谈。 在射曼访华前夕，王毅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将会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的言论。王毅认为美国总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向别国施压，以为自己高人一等。而王毅认为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高人一等的国家，亦不应该有高人一等的国家，中国更加不会接受任何国家自诩高人一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晚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但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葵青区和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会夺取世界第一努力，一起突破界限。运动选手用血汗换取超越自己的方法。用音乐鼓动热血，全力在运动场上较劲。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兔，东京奥运应援多音乐站。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0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阿根廷政府宣布允许国民在身份证上标注性别为 X， 亦即是非男性亦都是非女性。这个措举开创了拉丁美洲先例。据法新社的报道，这个非二元性别的新选项用意是保障性别认同。阿根廷从2012年起就开始考虑是否准许在个人身份证上登记自我认同的性别。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庆祝颁布这项法令。费尔南德斯说，国家不应该在乎国民的性别，除了男女以外，亦都有其他性别认同必须受到尊重，有1000种去爱、被爱和得到快乐的方式。他认为阿根廷在2010年通过同性婚姻法是迈向多元化的开端。有阿根廷 LGBT 组织盛赞这个是人权的历史性进展。阿根廷亦都在最近通过一项法律，公共行政部门必须为跨性别人士保障工作名额。而这个 X 性别选项不单止会出现在阿根廷的身份证上，亦都会出现在护照上。采用类似举措的还有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秘书长布雷尔被爆出，他曾经长时间使用同志交友软件 Grindr， 还在为主教会议执行任务期间多次造访同志酒吧和私人寓所。由于天主教教会的立场将异性恋婚姻以外的行为视为罪过，布雷尔的行为引发各界议论。主教会议日前证实，为了避免影响主教会议的工作，布雷尔已经请辞他秘书长的职务。 布雷尔神父在2020年11月被选为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秘书长，他是该组织中除了主教以外最高级别的神职人员。天主教媒体 The Pillar 指出，根据布雷尔的手机设备数据信号分析显示，他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在很多城市造访了同志酒吧和私人住所，即使是在为主教会议执行任务期间亦都不例外，而且根据数据记录，他几乎每日都使用同志软件 Grindr。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布雷尔有利用交友软件和未成年人进行不当性行为，但是这些对于布雷尔的指控已经引发热议，认为他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教义。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該曬 Simon 啊！ 唔使。 若果咧，我係 Grindr 嘅 marketing 咧，我就第一時間一定會請呢位主教咧，就幫手賣個廣告。 係咯，可。 即係連呢個美國嘅天主教主教會議嘅一名高級秘書長都用 Grindr 㗎。 冇錯、啊。 即係證明我哋呢個軟件咧，真係攣直不屈嘅，大家多啲用啦。 Amen。 佢最緊要最尾一定要 Amen 喎、 啊。佢真係姐，佢真係姐，佢真係姐。Are you sure？ 呢、這個世界。唔可以講得咁實嘅，有啲嘢係咪？ 好多嘢都好 fluid 嘅。 大家等咗好耐啦，係咪？終於咧就係Asha 而家喺我哋面前啊 ！Hello， 大家好， 歡迎嚟到自己人。咁、而Asha 嚟自己人啊，當然除咗要講下大叔的愛之外，咁佢本身都係自己人啦、啊。 嗯， 你幾時 come out 啊？ 我諗我係算唔算？第一次同个女仔拍拖，我谂我嗰时17、18岁咁样正式同阿爸阿妈 come out 嘅。 哇！你一拍拖就即刻 come out 啊？嗱，转头慢慢讲，转头慢慢讲。嗱，首先呢一刻梗系要讲下全城热议嘅大叔的爱先啦、啊。咁、你喺套剧里面咧，即系其实所有女人你唔好介意，所有女人都系 Kelly Fair 嚟嘅啫， 喺BL 嘅世界 系嘛？喺BL。 咁你喺唔係？但係 BL 世界真係要借名嘅，其實我哋係咪先？ 其實我好感恩，因為通常 BL 劇咧，我呢個角色咧應該都係被車撞死咗，所以我都好感恩呢15集都有我嘅出現，同埋我係都有個大結局嘅。 係啦，大結局都冇先由，都仲喺度。 唔係，但係你唔好話咧，因為一般嘅 BL 世界咧，即係嗰啲女角咧都係即係被忽視啊，或者係被討厭啊。但係 Asha 今次飾演阿子千咧，真係我諗係咁多套 BL 劇裏邊。最受欢迎的一个女角嚟嘅，我觉得是咯， 唔系，同埋篇幅都不算很少，我真的觉得，咁、所以咧，即系其实今次大叔的爱咧嘅成功咧，全城热议咧，你都有功劳嘅，梗系啦， 同埋最后咧，你就算得唔到阿甜甜咧，你都有 Phoebus 啊，都好靓仔啊， 佢好高啊，佢真系，我觉得佢赢得最劲嘅位系佢好高过我，最高真系佢都系高过我。 有乜可能啊？頭先我哋一齊喺度影相啦，我哋夾硬係要呃低 Asha， 你唔怪貓貓啊，彎就彎腳啊，你幾高啊？173啊， 係高過我。 哇，你好高啊，真係，我最憎啲高嘅女人㗎啦。嗱，即係問下你啦，即係戲劇如人生啦，咁啊，即係當然要想你分享一下，即係呢套全城熱議嘅，即係大叔的愛嗰個拍攝嘅經驗啦。咁但係如果譬如話你真係子千個女角，即係假如你真係直嘅話，你會揀邊個？你揀甜甜定系木木啊？ 我谂啊，我觉得 定系 K K 啊。 其实定系其实系 Louis 咧。 哦，系喎、哦。 我觉得子千应该系一系真系阿甜，因为觉得佢好玩嘅，了解得最好嘅。但系我谂 Louis 系真系 tick 晒佢所有嘅要求噶嘛。 系咯， 系啊。就只不过佢系嗰一时间实在俾阿甜甜搞到太混乱啦。如果唔系，其实我谂 Louis 都系有机会的。 因为阿 Louis 咧，即系虽然佢表面上系嗰啲花花 fit fit 啊嗰啲，但系我觉得到你出现嘅时候咧，佢对你真系认真噶。 系啦。 因为佢见到你即系开始中意阿甜甜，佢察觉到之后咧，佢真系失落噶。 系啊。 所以其實 Louis 都唔錯啊！ 佢角色係未試過咁樣嘅失落咯，仲要係。 嗯， 嗱，好多人都係話啊，會唔會有續集啦？會唔會有電影版啦？通常咧，我對於電影版咧就冇咩期望嘅，即係電影版通常都唔好睇噶嘛，嚇，因為電視係電視劇另一個方面嚟噶嘛。但我成日都覺得，其實應該下一次咧整大嬸的愛，係咪先？應該啦，係嘛？ 一定有 market 嘅喎。 係啊，整 GL 出嚟，唔係 boys love， 係 girls love。 系啊， 系嘛？ 咁就讲 Asha 中意咗个大婶咁样。 系啦，唔系首先佢要咬挛咗先， 咬挛子千先， 系嘛？唔系，不过嚟紧已经有大婶的爱啦，就系新嘅 Sex and City。 哦，系啊，但系就冇咗 Samantha 係啦，你係咪最中意 Samantha？ 其實 係 㗎， 真係啊 ！Samantha 真係冇得頂啊！ 冇佢，根本佢就係嗰、那個佢喺呢套嘢嘅血肉啊！佢係嗰個精神啊！ 佢係嗰個元神啊！ Yeah. 尤其是喺講 sex 啦 ，exactly。 你記唔記得有一幕嘅印象最深刻咧？佢就係扮壽司嘛。 唔記得喎、 啊，佢嗰陣時好似同一個好靚嘅 model 咧就拍拖嘅，咁有一次為咗要增加呢個情趣咧，佢攤喺嗰張餐台上面咧，然後擺啲 sushi 喺自己身上面 啫，佢唔係扮壽司， 佢扮張台其實 都係可以嘅。 唔記得你嗰陣時會唔會好細個睇 section 先？ 我唔係，因為其實我細個嘅時候佢播嘅時候我就冇興趣嘅， 我 係大個咗先睇咯，先覺得我係一個 woman， 我應該要睇 section 先。 係嘛？咁你覺得四個裡面你係邊？你是哪一种？你是 Samantha 还是 Charlotte？ 我绝对不是， 我觉得是没人想做 Carrie 的。为什么？为 什么？ 我觉得他 对 Mr. Big 的 他有少少烦的，我觉得现在看回头了。还有那只真的都挺拜金的。即你不觉得吗？我觉得你只是写一下 article， 你为什么哇这啲鞋 咁靚嘅啲嘢， 已經你對鞋已經係一個月嘅租嚟噶嘛，大佬啊，係嘛？ 咁 你覺得自己邊個？ 叫咩名啊？仲有一個噶嘛？ 係啊，Miranda 啊 ，Miranda 係我有少少覺得我係一個 Miranda 嚟噶。 Miranda 真人佢都係攣噶喎，佢係 lesbian 嚟噶， 同埋佢一個又係好 LGBT advocate， 跟住 she ran for 唔知 New York 紐約嘅 mayor， 不過輸咗。 係啦係啦，所以我就覺得哇，佢好有型，我都想好似有佢嘅一半都已經，有佢少少都。 咁你參政啦？ 參政 ，check my time， check my time。 OK， 咁講翻大叔啲愛先啦。咁喺整個參與嘅過程裡面，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日本嗰個原裝正版。 我哋要睇啊， 係啊。因為你係即係委派咗之後要做功課啦。咁其實你譬如喺參演嗰個過程裡面咧，其實一個點樣嘅經驗嚟？ 你講邊一個部分啊？ 即係譬如同其他演員嘅合作啊。 成個經歷啊，哇！其實由第一日開始拍攝，全部都係個 bar 度開始嘅，我係好緊張咯，即係覺得哇，真係發生緊啦呢一件事，同埋一嚟我好印象深刻，我第一幕即係第一個 scene 要開始演嘅就係我已經俾佢 hurt 咗咯，係，跟住我就。死啦！ 都未發生感情就 hurt 咗， 係我完全未知點樣可以進入呢一個咁嘅嗰個叫咩？嗰個 唔係歌仔都有得唱嘅，呢個先就叫做未曾深愛已無情 啊！係啊係啊係，其實我有個紫簽 playlist 嘅，都喺度聽嘅，但係實在太緊張啦，因為我第一次拍劇已經係四五年前嘅事， 咁耐㗎啦， 係啊，所以我有種少少哇。第一步是什么呢？是很紧张的。 因为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个个都有个 playlist 的？因为木木都有个 playlist 的。 Darren 也好像有个 playlist。 即 是不是其实是剧组即是安排的？因为你们自己自发即是 培 养 情绪。 培养情绪。 如果譬如说即是要谷那场你要喊呢，你通常是听什么歌？ 我那一排即是我喊得最劲的那个，我是听SHE 首《天灰》的。 哦 ,OK。 对。同埋我要酝酿那个情绪是我记得那天是酝酿了五至六个钟。化妆化妆师 Judy 都话：点解你唔讲嘢嘅？今日佢觉得好奇怪，点解我平时嘻嘻哈哈，跟住哦，阵间我全要喊啊！跟住佢知道，就冇人敢再同我讲嘢啦。嗰日就等你净系见到一个呢、這个女仔好惨咁喺个角落喺度。谂紧啲好深奥嘅嘢咁样咯。 系啊，虽然咧你已经对上一次演个经验已经系四五年前啦，咁都有少少新手上路啦。但我觉得会唔会系因为今次参演咧，其实大部分佢都冇乜点样演过戏嘅经验，反而成班后生仔咧，会唔会即系冇咁大压力，要你同佢老气骨做对手戏？ 好彩我冇同德斌啊，冇同 Rachel 冇乜对手戏啦。 系咯系咯。 但系最大压力都系同 Anson Low 咯，因为佢系。120% 嗰種認真嘅，係啊，所以對佢就會哇，大家都新手咁樣，哇，你都咁啊，哎，我都要嚟啦， 我都要嚟料啦，唔出事啦，咁樣 OK。 但我覺得你同阿木木嗰個角色咧，其實好有趣啊，因為其實本質上你哋係情敵嚟噶嘛，即係你兩個係同一時間中意甜甜咁樣啦。其實你點樣？但係你哋，我見到你哋嘅場景咧，即係你哋又好 friend 嘅，即係你哋係又會互訴心中情嘅，即係其實呢一個情緒你點樣去揣摩咧？有冇真實？譬如真實有冇啲情況，其實係試過，其實係同另外一個人中意同一個人，咁但係同佢有 friend 嘅咁樣咧？ 我又真係未試過， 我哋冇試過， 未試過。 嗯， 我諗我淨係諗子謙嗰個心情係亂咗，好突然咁樣中意一個人，亦都可以好突然咁樣。清醒翻咯，跟住佢就變咗助攻咯。 係、嗯，不過我覺得即係其實大家睇得開心啦。咁但係大家要記住咧，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 fantasy 嘅世界嚟嘅，你明唔明啊？ 冇混淆啊！ 我最近又睇到好多啲文章，有啲即係訪問一啲朋友咧，以前係未出櫃嘅，趁住大叔的愛咧，有少趁你病就攞你命啊！ 哦 趁而家全城都讲紧嘛，同埋啲爹哋妈咪都睇得咁开心嘅时候，出柜 系啊系啊系啊， 好似而家系最好嘅情况， 个个都咁开心、啊。 系咯，你有冇谂过咧？即系虽然你参演呢个剧啦，但系你作为一个已经出咗柜嘅自己人演员啦、嗯，你有冇谂过套剧会引嚟一个全城好似咁 gay friendly 嘅一种气氛呢？ 其实我真係冇諗过会咁大影响嘅。我之前亦都 share 过一个post 呢，係有个女仔同我讲佢同屋企人一起睇。咁本身屋企人都话嘩教坏细路啦，点解会咁样㗎。跟住佢亦都可以好平心静气同佢解释其实呢件事好自然啊，即解释成件 LGBT 背后嗰、那个个 origin 啦、啊、咁样。跟住佢屋企人又真係open minded 可以好開放地去聽，又真係改變咗。 係咯，嗱，因為我哋嗰個年代九十年代，我哋都睇電視大噶啦。以前出現嘅同志角色咧，哇！如果即係首先唔會有親暱場面啦、嗯，有嘅話，又即係通常冇嘅，以前真係冇出現過。通常都係啲乸型啊，又即係心理變態啊。咁屋企人啲反應都通常話要核突，哇！今次淨係嘴曬追曬。然后大家系觉得 Q 啊， 嗯、 即系讲紧入屋到嘅地步咧，我真系哇！我搞机咁多年，我都觉得我点会 expect 有咁样 嘅 工？咁 easy 嘅，咁 easy 嘅，咁我哋做咁耐咁辛苦平权做嚟做咩啊？ 原来一套剧就已经可以改变晒啦，所有嘢。 唔系啊，认真，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我譬如我知道我自己系自己人啦，细个嘅时候，但系我其实最惊咧就系喺电视嘅时候咧见到一啲情景，就系、是、出现一啲同志嘅角色咯，因为佢哋一定系将我哋同字係描繪得 妖魔化， 係妖魔化，或者係用一啲即係一定係乸啊醜啊。 唔係啊，同埋就算佢係正面咧，以前嗰個年代咧，我哋見到稍微有啲同志嘅温馨場面咧，我哋會尷尬。 係啊， 點解啊？ 因為嗰個尷尬就係驚，哎呀，你哋咁公然嘅時候，會唔會令到好多人會更加歧視得即係出面啊？ 嗰陣時就係最驚屋企人即刻會有反應，哎呀，呢啲死基佬即係會即刻會有啲咁嘅反應咯。然之後係啦，就好似阿 Brian 咁樣講咯，即刻會尷尬咯。但係而家是完全是扭转晒咯，180度哥阿爸阿妈会同啲仔又同啲女一起睇，大家好似变咗一个 family activity 咁样，都觉得好开心喎呢件事。 唔秒一件事啦，仲系嗰只咧，哇！真系，哎呀，真系好想撮合佢哋啊，真诚眷属啊嗰啲，你净觉得哇点啊？ 唔单止撮合佢哋，可能佢哋系拣，哎呀，佢应该同 K K 一齐，即系仲喺度拣男人啩，真系。 好正，我都觉得。咁但系当然头先讲笑啦，即系平权其实一定梗系要做啦，多谢好多前人的努力啦，其实咧慢慢推到去呢一个系其实一个突然间爆发的位嘅，咁、所以之前做的功夫咧其实冇白费嘅。但系譬如话，即系其实问翻阿 Asha 啦，喺你成长嘅过程之中咧，你都系睇电视大啊，睇电影啦，又睇小说啦。你作为一个即系双性恋嘅自己人啦，有冇一套电视剧又好，有本书又好，喺你成长嘅过程之中咧，系对于你最大启蒙咧？ 启蒙即系 for 我哦，可能我中意女仔嘅，或者我对。又好似唔好喎，即系我可能由细到大都系好，诶、呢、這个几 Q 啊，呢、這个几 Q， 即系 你都系中意夹人嘅啫，你 系好中意夹人，又反而就唔会有一样嘢特别影响我。 但系 Elwood 嗰阵时系咪你嘅年代啊 ？Elwood，Elwood， 哦 ，Hell yeah， 系啊，哦，咦系，唔记得咗 Elwood 呢件事 喎。Elwood 都系喺Sex and City 之后，即系差唔多时间添。 咦，咁我谂。起佢應該係 push 得我勁啲嘅，我諗係，我真係唔記得咗有 Elwood 咯。 係啊， 係哇！我對 Shane McCutcheon 嗰個女主角，哇！我連著衫都特登著到好似佢咁啊！即係如果啲網民揾到我啲舊相咧，哇！著住件白色 V 領，我好努力咁想做 Shane McCutcheon 咯。 你係好想成為佢啊，定係好想自己身邊嗰件係咁咧 ？Both。哇！所以我拜有少少 greedy， 真系有种又想做佢，又想 be with her 咁样 嘅感觉。啊，我记得咁当然啦，即系 Orange is the New Black 都可能系你哋即系会好吹捧噶啦，系嘛？ 我都吹捧嘅，但系绝对冇 The L Word 咁经典咯。 系嘛？咁你觉得最型系边个 L Word？ Atena？ 我不嬲，你知我睇动漫噶嘛？呢、這个 系佢中意嗰啲假人多啲， 系二次元世界嘅话， 二次元世界中意呢一个 term。OK， 咁今日捉住阿 Asha 上嚟啦，咁啊同我哋讲下即系大叔的爱啦。咁啦，同我哋不如分享一下咧，即系大叔的爱咧，其中一个你最难忘嘅经验啊。嗰、那个难忘嘅经验咧，可以开心，当然啦，我哋更加希望听到系最痛苦嘅难忘经验。 最痛苦。我想最痛苦真是喊那场来的，最痛苦是那种哇要入这个街所谓的 傷心嘅街景啦，因為你要喊得好睇喎。咁我諗都可以 最近最慘就係、是，我要 keep 住個妝，又唔可以太肉酸咁樣。 啲背後 behind the scenes。carry 喺度 你唔使望嗰边，唔使望嗰边， 望我哋得噶啦，望住 你系啦，你入到嚟经理人就冇权力噶啦。 唔系啊，即系都唔系啲好大，因为嗰场我真系我成世人要咁样喊得咁，唔系即系对住镜头咁样去喊啦。咁我因为可能培养咗太耐啦呢个感情，我系所有嘅眼泪啊、地涕啊都控制唔到嘅，而好多谢我阿哥阿伦系咁体谅我嘅有几 mess 啊嗰个场面，而睇翻 playback 之后觉得哇喊得好正啊，好似呢个感觉，咁睇翻 playback 咯，跟住好大条鼻涕，咁我就哦咁可能要。要識 balance， 要學識點樣喊得太勁啊！即係呢啲位置我都冇諗過，我要拿捏咯。 係 啊，因為你好多時咧見到啲好靚嗰啲 A-lister 嘅女主角咧，佢喊嘅時候咧啊都係好娉婷噶嘛。 有技巧㗎， 但係我哋喊唔係㗎嘛，係真係口水鼻涕喺唔同嘅地方就會出嚟㗎啦嘛。總之有啲液體， 我哋係嗰只嚟㗎啦。 咁所以係咯，即係其實點樣可以喊到靚到淨係眼珠？ 你掌握到未啊？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 真係未，就好多謝editor 啊、導演啊，佢哋冇加落去。 唔係，同埋而家可以用 CG 勾咗佢嘅。 會好哇！呢、這個有啲難， 好多功夫啊都。 係啦，咁我哋就密切期待啦，睇下會唔會有即係大叔的愛嘅 電影版、 電影版啦、 又或者希望真係有大嬸的愛啦，係、嘛？讓 Girls Love 都可以有機會發揚光大啦。嗱、今日啊，既然咧一場可以捉住阿 Usher 上嚟啦，梗係要同佢傾下偈，講下佢嘅成長故事，因為佢都係一位喺香港嘅演藝圈裏面咧，真係。哇！石果僅存啊，即係真係，即係五隻手指你都真係數唔曬啦，係咪先？真係出咗櫃嘅，即係女藝人咧，就係太少。咁所以首先多謝你嘅勇氣先啦。 Thank you。 咁但係佢嘅背景有趣嘅地方就係因為佢都係一位混血兒啦。OK， 咁但係土生土長喺香港長大都一個香港人。咁但係佢成長嘅故事同一般嘅黃種皮膚有冇一個好大嘅分別咧？轉頭聽下 Asha 嘅故事。你兩個介紹啦，你兩個咁熟大叔的愛， 呢一首歌就梗係你知啦，木木 Anson Low 盧漢庭嘅《不可愛教主》啦。 未到啊，教多兩句聽啊！ 而家到噶啦，聽啦， 好好聽。 像病態般這麼喜歡你，你每次接觸都自陪悲喜。眉头额角乱想都是你，无论一起不一起，寂寞情人这么喜欢你，快乐在我中可以希冀，沉默的一眼，微妙的一笑，能令我半醒。Oh, now I'm missing you， 你根本不需知道 I'm missing you， 像隔著秒一千里拥抱，无需说话别沟通最好。Oh, if you love me too， 白日我亦会望到，既近又远，越中捉不到，难道你真的不发现到？但愿有一丁点喜欢我，愿为了争取我想错，存在温馨过，存在关心过，谁有？知道 I'm missing you， 像隔著了一千里拥抱，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Oh， if you love me too， 白日我亦会梦到，既近又远，越捉摸你，越捉。 Anson Logan 呢首作品《不可外教主》啊，呢两日咧话俾我哋知道咧，香港有好多咧不同嘅大型嘅商场啦。咁原来屯门商场系几硬净嘅，相当之稳阵，尤其是嗰条电梯， 系啊， 过咗几个 lift 晒喺度咧，都冇事冇摇过， 过咗压力测试啊，同埋咁多咁高分贝嘅声响咧，都冇震烂任何玻璃啊，我觉得真系都好嘢， 真系正系嘛，哇，即系好耐我谂香港咧未出现过一个咁样追星到癫咗嘅 phenomenon， 我真系睇到喊啊，因为好耐冇见。 喺度喊啊！ 冇好耐冇见过香港本地明星有咁样嘅效应啊！ 系啦，嗱，今晚我哋好开心啦，咁就系《大叔的爱》里面咧，其中一位咧都系诶，佢嘅角色好脍炙人口嘅，咁就系阿子谦啦，咁即系阿 Asha， 今晚出现自己人， 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但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葵青区同荃湾区嘅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妇产科专科医生欧阳锦全医生， 睇翻美国系佢有超过90,000个嘅妈妈嚟。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力在场，看看我们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认什么自查什么自行喊喊胜利，来吧爱自己，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哋全是拒绝幻想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自己人 可能咧 ，Brian 咧就都聽到咧，就係、是、可能見到一啲聽眾嘅時候咧，就會同你講啊，我細細個咧就聽你做節目噶啦咁樣樣。咁但係我哋今日嘅嘉賓咧，我想調一調轉嗰個形式去介紹佢，就係佢細細個嘅時候咧，我已經睇佢拍 YouTube 啦。 係咩？ 係啊！ 你咁細個已經留意佢噶啦？ 係啊！ 唔係，係 Asha 細個嘅時候 ，Tina 已經留意。 冇錯，就係佢細細個拍 YouTube 嘅時候，我已經睇緊佢啲片噶啦。 你邊一年開始係啊做 YouTuber 噶？ 我16歲啊，所以都 over 10年噶啦，已經。 哇！即系已经系老资格嘅 YouTuber 咯、哦， 即系通常啲人会讲好 OG 嘅 OG 但系嗰阵时咩内容噶？你嗰阵时做 YouTuber 冇啊，真系乜都应下人啊，拍下片咁样噶。但系我一开头玩 YouTube， 我系跟好多 LGBT 人先噶。 系嘛？即系我哋今时今日有个新嘅 term 噶嘛，唔系 KOL 系 KOL。 哦 ，KOL 而家好多噶，我哋都访问咗好多。我覺得你應該開個咁嘅 channel， 專係講 LGBT。 LGBT， 但因為我本身我自己個 channel 雖然好耐冇拍過片啦 ，but anyway， 我係真係乜都講，佢好隨住我嘅年紀啊，我人生嘅經歷咁樣去講嘅，所以即使我突然間講我啲有幾 fluid 啊，講我知有細個有啲咩困擾，都會喺入面咯。 係啦，嗱，今日一場上嚟咧，除咗講大叔的愛啦，梗係要講下 Asha 自己人嘅故事啦。因為我覺得頭先都講過你個 background 好 interesting， 因為你真係混血兒啦，你媽咪係菲律賓人啦。你爹哋係英國人啦 ，OK， 咁所以你就真係一個即係英非混血兒啦，咁亦都係一個自己人啦。咁所以你細細個成長嘅時候，你由幾時開始覺得啊，自己嘅身份無論係嗰個國籍也好啦，又或者嗰、那個即係性身份咧，係開始同人唔同啦？ 我其實我諗我對我自己嘅國籍會戀過我自己嗰個性別嗰、那個 sexual orientation 係因為細個就會唔知道根本我啲身邊嘅同學仔都唔係睇 Cartoon Network 大嘅，佢哋都唔係睇我屋企人睇嘅外國卡通片，咁我就要反而好努力咁融入佢哋嘅生活，但反而我係對於自己中意男仔中意女仔嗰種感覺係好自然嘅，就反而冇乜影，即係冇乜咁大壓力咯。 講下你嘅種族嗰只即係多樣性先，因為細個時候你讀 international school， 唔係啊， 你讀咩㗎？ 我讀本地 local 學校，村校嚟㗎，仲要。 但係你就可能因為跟爹哋同埋即係 parents 於是乎睇好多啲外國 channel。 是啊，因为屋企就净系讲英文嘅啫， 哦，佢 哋唔识讲中文噶嘛。 咁你识唔识讲菲律宾话？ 好少，中文会好啲咯。 啊，反而会好过即系菲律宾。 菲律宾话可以同阿妈讲啊，肚饿啊，哎，出去啦，行啦，咁样嗰啲咯。 O K， 咁所以喺你细个嘅时候，即系除咗可能自己嘅 interest 同即系啲同学仔唔同之外咧，你觉得其他嘅啲同学咧，因为你知好多时歧视咧，真系来自咧小朋友嘅圈子，因为大家都未懂事嘛。 嗯。 咁耳濡目染，睇电视见到啲乜嘢，大人讲啲咩咧，自己系习染晒，就唔识去分析噶嘛。咁會唔會細細個啲同學仔見到你嘅膚色唔同嘅時候，可能對於你嘅對待都唔同咧？你會 feel 唔 feel 到 啊？我因為我細個係一個非常之外向嘅一個小朋友嚟嘅，所以就 你唔會俾人蝦，你只會蝦人嘅啫。 可能係啊，真係。但係我好記得中即係升到 form one 嘅時候咧，就有個男同學係對我有少少，佢嬲啊！我唔知道，好似我坐咗佢個位，但老師話明明要分組坐咁樣，佢死都要坐翻自己個位，跟住就死鬼妹仔、死鬼妹走啦咁樣，跟住我就喊咯、 嗯， 因為我未聽過一個人竟然會攞我自己嘅 background 啦，我咁所謂嘅種族啦，嚟鬧我咯，我又真係未試過，就係嗰個 form one 嘅時候，即係老師要佢同我道歉啦，但係係我第一次嘅經驗咯。 係係係，嗱，即係作為喺美國咧，即係近年嘅 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咧、嗯，我哋更加知道，因為其實長年即係嗰個種族啊，即係黑人遇到嘅歧視咧。哇，其實真係由美國開始立國，已經去到今時今日都未解決到。咁所以即係其實你對於呢個即係種族嘅衝突也好啦，即係嗰只嘅歧視咧，你會唔會嗰個 sensitivity 會比一般嘅年輕人嗰陣時成長你會高啲咧？即係或者會令到你因為你嘅背景都比較不尋常啊、 嗯， 於是乎你會多啲同理心咧。 反而我都係㗎，因為我係要好需要維護 defend 翻我菲律賓嘅血統咯。因為好多人會見到我就會講：，哎，好彩你似爸爸咋、 嗯！ 我唔知道我呢一世人聽過幾多次， 啊、 即大家講嘅時候就會覺得哦係一個讚嚟㗎，但其實唔係，我聽係一個你做咩話？你覺得我阿媽唔靚啊？即我要咁樣。都是近呢幾年我才會大膽啲同人講、啊、其實唔係我似阿媽嘅，我只不過是一個很蒼白的菲律賓人，我要咁樣去解釋，即我又不想鬧人，但我想俾佢知佢咁樣嘅諗法唔係咁好咯，係有少少唔尊重我另外嗰邊嘅血統咯。 係啊，我覺得你講得啱啊，呢個分析係好有趣嘅，因為咧長久以嚟咧，其實即係唔講大家可能即係未必好察覺到，其實我哋對於審美眼光啦，一啲美學觀咧，其實好多時都係沿住所謂 white privilege， 即係或者白人嗰 standard 嘅。有陣時，如果譬如你有宗教信仰啦，你睇啲聖經故事啦，由細到大，耶穌都係白人嚟嘅。喂，但係佢明明其實唔係一個白人嚟嘅喎，但係裡面咧十二門徒點解個都白雪雪嘅咧？ 都狐疑咗好耐， 係嗎？以佢哋嗰陣時嘅國籍，唔係咯？佢哋應該好 tan 先啦，應該 brownish 啊嘛。所以我哋你諗下，即係潛移默化，我哋細細個就係覺得啊，即係白人就係嗰個美嘅標準咯。咁、所以我覺得你好啊，即係細細個你已經意識到咧，我要維護我媽咪咯。喂，菲律賓人有菲律賓人嘅即係美學觀同埋美嘅價值同埋 standard 噶嘛。好啊，即係雖然你係白人得嚟，你好靚啦 即係我連我要對住自己啲表姐啊、表妹嗰啲，我都要可能佢哋話啊，阿爹阿 Sir you're so pretty， 你咪跟得人喎，你都靚㗎，我唔係。等我曬黑啲先咁樣，即係想咁樣俾佢知，你呢種膚色 係 靚 㗎。係啊，同埋都唔知幾多白人係曬極都唔黑咧。 係、 yeah. 哎呀，點樣啊？我曬咗24小時太陽燈都係咁樣。咁所以我哋真係要去即係顛覆同埋 challenge 嗰個美嘅標準啦。嗱，講翻你嘅性身份啦。 嗯。 嚇，頭先你就講到輕鬆嘅，即係你話咧啊，係啦，因為嗰時即係十零歲，喜歡咗個即係同性嘅同學，於是乎就同屋企人come out啦。但我睇過呢啲訪問咧，就好似話。反而咧，比較反對嘅係媽咪喎。 係， 嗰陣時兩老嘅反應係點啊？ 阿爸就好 open 嘅，因為佢係嗰啲60年代嗰啲 hippie 嗰啲咁嘅英國男人咁樣啦，所以佢 open 嘅。佢反而係好擔心我係淨係中意一個人咯，無論係男定女，佢好驚我太快即係就認定一個人。佢、反而擔心呢樣嘢多啲。 但我阿媽因為佢係菲律賓人啦，天主教啦，咁就未必話係好見識得多呢一種there's other people， there's 其他呢啲咁嘅，所以佢係唔係話反感嘅，但佢好怪責自己咯。佢係有問我，我做錯啲乜嘢咯？跟住佢就會問上帝，我、做錯啲咩？點解要咁樣對我咁樣？ 呢啲係好典型，即係就算即係，尤其是係中國嘅即係父母啦，即係都係好多時都係首先怪責咗自己先。覺得自己一定係有啲喺 parenting 上面嘅錯選，先至咧累到個兒女係咁樣。咁但係當時你點樣 deal with 媽咪呢個心態咧 ？deal with 係 繼續掛住拍拖唔理佢， 都係即係因為嗰時真係好細個，掛住拍拖，同埋有種因為我對佢嗰份佢對我嘅愛，我好有信心嘅。因為我如果佢突然間講我出門口，我就會我會挑戰翻佢，你又話你愛我嘅，我會有少少係呢一種態度嘅。咁所以就只可以用我嗰時用時間。因為都同咗嗰個伴侶一齊咗好耐，咁、我阿媽都漸漸係接受咗，都當咗係家庭嘅一份子咯。 OK， 係、我都覺得要俾翻少少空間啲 parents 嘅，佢哋唔會突然之間咧改變嘅、但係會軟化噶嘛。同埋啲外母公勢永遠都係適用嘅，收買人心，咁就係最好噶啦嚇。同埋用時間去證明，即係證明啊，我個感情唔係玩下玩啊，唔係兒戲咯咁樣。OK， 咁但係即係我哋 move on 啦，即係譬如話你 bisexual 呢個身份啦，因為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咧，我哋都係即係好簡單嘅啫嘛，只係係同埋唔係啊嘛，係基定係唔係基，係 less 定係唔係噶嘛。咁甚至以前對於 bi 咧都有好多啲奇怪嘅 judgement 嘅。即係覺得，你哋唔認亂啫嘛， 係， 同埋有少少覺得你哋好似咧，即係點啊？你哋長頭草，你哋邊一份㗎？ 有冇安全感啊？咁樣嗰啲。 同埋另外一個 judgement 就係覺得你哋濫交啲啊，因為你好似兩邊都得嘅。 我認衰仔，我以前都係咁諗嘅，即係雖然作為一個 gay man 啦，就算我見到一啲 bisexual 嘅人，我一直都覺得 bi 係唔存在嘅。我一直都覺得係咁樣嘅。 唔係，但我一直其實都好羨慕 bi 嘅人。 哦，係啊， 你諗下，若果我係。即係兩邊都有興趣嘅話，你諗下我落街及人都開心好多啦，兩倍多咗兩倍嘅人， 你 可以及喎、 係 係咪我人生開心咗？ 都係啊， 機會有誠意係嘛？ 係啊，係咯，佢 say no 嗰個都可以，即係你可能你去到個 club 係個機會大好多， 係咯，個餅大好多。我從來都羨慕敗嘅人，我唔歧視敗嘅，我只不過唔係啫。 呢個男仔唔理我咩？嗰個女仔理我啊，係啊，又得咁樣。 係啦，但係你譬如聽盡好多有啲人對於即係敗嘅一啲錯誤嘅睇法啦，你覺得最錯誤嘅一樣嘢係咩咧？又或者好多人都可能或者曾經問過你私底下即係 bisexuality 呢樣嘢啦。問得最多，你答得最煩嘅一個問題 是什麼。我諗係因為我都係多得其中一個男同學，我先發現哦，原來有 bisexual 呢樣嘢嘅。咁我諗我聽得最多嘅係哦，如通常男仔話自己 bi 嘅都係 gay 㗎啦，即係有好多。跟住女仔如果你係 bi 嘅，最終咪同男人一齊，跟住反應 睇死你哋咁。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會覺得你係玩嘅啫嘛，咁樣即係可能 there are some people 係咁樣，但我覺得個 majority 唔 係 咯，絕 對。係因為好多時佢哋係用自己嗰個 sexuality 嚟到稱你。所以不明白咯，即我成日都覺得他哋問得最多一條問題。咁你呢一刻你中意男仔定女仔，你係點樣去揀嘅咧？又或者呢一刻你好似頭先我講啦，落到街，你首先選擇夾男仔先咧，定係夾女仔先咧？咁你會點答咧？ 嚇、啊！因為真係好似冇乜人會咁樣問喎、係我冇諗過， 因為你自己都從來唔會做一個咁 conscious 嘅選擇。 係，即係我可能落到街係哦，及完佢及佢咯，即係我唔會再另。 好忙嘅排住真係， 即係真係係會行下街係真係要擰個頭咁樣望，跟住可能如果同我而家嘅伴侶，即係可能望啦，但我望其實我中意佢著衫嘅方法啦。佢話你唔係啦，你及緊人咯。哇，唔係啊，佢啱啱成套衫著得好好睇啊。佢啊，係啊，係啊，係啊。 喂，但係想問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可能有少。敏感啊，你的 partner 会不会没有安全感呢？因为你是 bisexual。 我觉得应该我 so far 俾到佢见我的爱呢是应该是有信心的。同埋我是一个都很 loyal 的人。所以 so far OK， 我回去都问一问佢先。应该 OK 的。固然之外觉得即很多人对于 bisexuality 有隻误解啦。但譬如我哋以往呢，譬如我哋私底下我哋都认识一啲 TV 朋友啦。有時佢哋好鬼慘嘅，即係可能佢哋追緊嗰件咧，就真係可能係敗嘅。咁然後唔知點解隔得若干年後咧，佢就會結婚生子，即係做咗直人咁樣。即係其實呢啲 case 係好多。咁於是乎大家開始懷疑啦。咁嗰個所謂 TBG 啦嚇，佢係真敗啊？ 定係其實只不過係揾個 TB 嚟到掛橋啊？未遇到男人之前，誒、哎、要等佢試下時間啦、嗯，有人愛慕下我，照顧下我咁樣。你係點睇呢個睇法？ 我細個聽過好多呢啲故事， 好多 我 真係， 我就覺得好慘啊！即係真係係 lesbian 嗰個就，哎呀，希望你下次嗰、那個你揀個好啲噶啦。即係我都會。即係等佢哋好唔開心咯，咁樣，因為佢哋係真係擺咗心機落去，諗住呢個未來嘅生活一定有呢個人份，但原來嗰個人係當你啊呢幾年咁樣玩下就算咯。 係咯，啲人成日都話即係同志係一個 phase 啊嘛，佢哋真係當我哋係一個 phase 啊，真係揾我哋嚟攝時間咁樣咧。咁但係你 so far 即係譬如話你同幾多個男仔拍過拖，同埋幾多個女仔拍過拖？ 係翻翻去 有冇一隻一半一半，定係有 percentage 嘅分別嘅？ 哦，男仔多啲 係。 真係男仔多啲，女仔正式拍拖真係得嗰一個啫。正式拍拖 係嘛？ 係啊。 OK， 咁你覺得同男仔拍拖同女仔拍拖咧？你覺得分別有冇？即係其實都係因人而異。你睇下遇到一件乜嘢？ 因為我覺得我諗我自己 attract 嘅人咧都差唔多嘅，即係可能都係嗰類型嘅人啦。咁配合埋我嘅性格又真係好似我點？我真係係當佢係一個人咁樣望我。真係我諗我同佢一齊，我係冇。哦，佢係一個女仔，所以佢會係咁樣嘅。即係我之前同女仔拍拖，佢哋就會問：哦，佢係咪就係男方，你係女方？佢話：哦，如果要咁樣講，我係男方啊，唔係我覺得我麻甩啲啊。即係如果要咁樣分嘅話， 但因為好多人就係純粹用個外形嚟都係判定你係男定係女噶嘛。即係所以佢哋對於男女角色嗰樣嘢都係好迂腐啊。咁但係你從來咁知道好娉婷嘅 Asha 其實。佢內裏係一個男人嚟噶嘛？ 同埋啲人會問我：哦，咁其實你係咪淨係中意似男仔嘅女仔？我唔係噶，佢 fam 嘅，即係我都會覺得哦，佢 hot 噶咯。 係啊係啊，嗱咁、而另外一個即係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因為而家即係其實後生嗰班 LGBT 咧，佢好多咗好多 label 噶嘛。即係例如又即係 pansexual 啊，又fluid 啊，而家Demi Lovato 又話自己係 non-binary 啊 ，Sam Smith 啊咁樣啦，多到嘅地步咧，我哋都開始，我哋都要學啊， 跟唔上啦， 跟唔上。但我覺得好嘅，因為即係以前淨係同埋唔係咧，又實在係因為每個人攣得嚟都好 unique 噶嘛，你唔可以將一個 label 係概括曬所有人咯。咁但係嗱，即係因為好多時點樣去 define 一個人係 pansexual 泛性戀咧，就係話佢係。佢點講咧？佢同拜唔同嘅地方就係拜可以同男仔，可以同女仔啦。但係 pansexual 咧就係話完全唔會考慮到底係咩性別，或者係咩性身份。即係換言之咧，除咗男同埋女之外咧，就係、transgender 嘅朋友咧都可以係佢戀愛對象嚟。嗱、呢個就係正正其實 Asha 而家嘅戀愛狀況啦。 因為好多人都會有我收過 DM 都話、哦、其實你係咪 pansexual？跟住我就會其實都好攰，即係，對我嚟講個 label 已經係 唔重要啦。 係啊，因為反而嗰個我會有好大壓力噶。我亦都知道，可能又跟我嘅有啲係細個啲嘅女仔啦，佢哋都好努力想揾翻自己個 label。咁我就會好直接同佢哋講話，咁你 fluid 啦，你係就係唔係就係就算啦，你唔好夾硬就。哦，我今日係 pansexual， 但可能我三個月後我係 bi 咧，定即係。我如果嗰個感覺係太大壓力，我寧願你冇俾個 label 自己咯。 所以 so far 我覺得 fluid 呢個 label 咧係最 舒服， 唔係死固固。 係啊 係 啊， 因為佢 fluid 得嚟就係話，總之我係流動啦，同埋因為我係不斷係成長緊噶嘛。昨天嘅我同聽日嘅我可能真係好唔同嘅。點解我唔可以 allow 自己人生有呢一個變嘅可能性先？嗱，講翻你而家即係現有嘅感情狀態啦，你就係同一個你嘅 boyfriend 係一個 trans man 啦，係嘛？你幾時覺得啊？原來啊，一個即係 transgender 嘅朋友都可以係我戀愛對象咧？幾時發現？ 有冇諗過？ 完全冇諗過。 我係淨係記得同佢傾傾下偈。佢突然間就咁 drop 個 bomb 咁，所謂 drop the bomb， 跟住哦 ，OK， 繼續傾咯。即係我冇再嚇、啊、你 trans 噶，咁係點噶？即係問啲可能平時嘅人會問嘅問題，我冇啊，當佢哦正常人咯。 OK， 係 啊。 咁你譬如第一次同佢傾偈開始，即係初認識嘅時候，可能你只不過當佢係一個即係一般嘅 TB 嚟到看待，還是係點咧？ 唔係， 當佢未同你講嘅時候， 因為其實佢好 pass as male 嘅，其實 okay, 即係一望你，我冇諗過佢係biologically 嘅女人嚟嘅咯。 哦 ，OK， 係啊，所以跟住佢同我講，我就哦 ，OK。 繼續咯，即係真係係 你嘅反應又幾 casual 喎， 我 好中意喎。 真係對呢一件事係有感覺就有感覺，如果傾就傾咯，係啊，我唔會再諗得咁複雜啊。 係咯，同埋我好中意，我睇過你一篇訪問咧，你淨係 correct 嗰個記者，因為嗰個記者咧猛咁同你問啦，啊咁你嗰、那個跨性別嘅女朋友，咁、你就 correct 佢啊，佢其實而家咧係一個男性嚟嘅，所以你應該用 he 嚟到稱呼佢嘅。我覺得你好啊，即係你當下其實係真係要糾正佢，因為我覺得呢個公眾教育係需要嘅、 我公唔單止公眾教育，我教我爸媽都係啦，咁佢都要見家長噶嘛，咁都要，所以之前係同女仔啦，咁今次係再挑戰阿爸媽， 搞到佢哋都好 fluent 係咪？ 我相信佢哋諗翻起我第一次同佢哋講話，我同男仔拍拖，佢哋已經覺得。唉，那個年代好像簡單那麼多的，我相信他們會這樣想。但是因為我現在那個他是一個很超級 friendly 超 nice 的，所以我爸媽是很快就接受 了，很疼他了， 已經 是啊，是啊，哎呀 good 啊，真的、 真的會叫他是 like a guy 咯，即係 like your boyfriend 阿仔咁， 他們不會突然間不尊重他，或者那些那個 pronoun 講錯咗，誤會咯， 係啊，因為而家好興係 pronoun 噶嘛，我覺得中文比較好啲，因為中文冇英文嗰只嘅 pronoun 分，即係 he 同埋 she 噶嘛，我哋最多係佢咧，佢就變咗好中性噶嘛。咁但係即係我有少覺得即係啱嘅，我覺得即係你改一改口去讓對方舒服啲，有幾難啫，係嘛？而家又唔係叫你即係做啲咩好艱難嘅，但我覺得喺個過程裡面，如果我哋真係講錯咗咧。其實我覺得當事人亦都應該要擴大少少， 係唔使咁敏感， 唔好咁敏感，因為講真，即係譬如話，我可能認識你嘅時候，其實你係未 transition 啊嘛，咁所以可能喺佢對於你嘅印象咧，已經係牢牢記住咧，你係某一個性別啊，你要佢改變咧，佢需要時間嘅，其實，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又唔好去到嗰只，你做咩咁樣唔尊重啊？ 我明啊， 即係明唔明啊？咁我覺得唔好，我覺得我哋又要即係要做個大人啦， 係啊， 我哋要做大方啲嗰個咯。因为世界要变，但系我哋唔可以企图即系寄望个世界听日就要即刻转变，要啱晒自己心水，唔可能噶。 即 系 个个嘅速度都好唔同咯， 系啊，同埋要你去到如果咁 defensive 嘅地步咧，其实又会拒人于千里。 系啊， 系啊，咁会唔会因为而家你嘅即系男朋友一个 trans man 啦，你对于 transgender 佢哋嘅经历啊，会多一啲嘅认同，系咪学咗好多嘢？ 我谂我呢三四年啊，我。同我四年前嘅我係學識咗好多嘢，即係無論係啲有幾多唔同嘅旗啦，唔同顏色啦， 而家都好緊要嘅 旗啦 ，Oh my god！ 跟住佢哋要經歷嘅嘢啦，要點樣面對啦？因為我身邊嘅朋友都會問我關於呢啲嘢，咁都係因為佢係 trans， 我連對 trans woman 我都好想知佢哋嘅經歷係點，係爭幾遠咁樣咯，係幾類似，所以。 係 啊，真 係 學多咗。 係啊，同埋講起 trans 咧，啱啱好似呢個禮拜就，你有冇睇Thirteen Reasons Why 啊？ 有。 裡面嘅 Tommy Dorfman 啊。 系边一个？ 记唔记得啊？嗰个男仔咧，对眼好埋嘅咧。 因为我有睇 Euphoria 都系类似嘅 Thirteen Reasons Why， 都系一个 trans girl 咯。 系嘛？但系里面呢个男演员咧，可能佢唔系好主角啦。咁因为其实我未睇 Thirteen Reasons Why，因为我觉得自己有少少超龄。但系佢啱啱今个礼拜出柜，话自己系 trans woman 啊。 即系本身个个都系佢 pass 咗，冇人。即係覺得佢 啊，唔係佢即係之前佢真係一個完全係男性嘅身份嘅，咁、但係而家佢係即係透過社交媒體咧，慢慢話俾大家知，我開始著女裝啦， 好似 Elliot 咁樣， 係啦，又做埋 surgery 啦咁樣，佢真係喺人前喺即係美光燈之下去慢慢 transition 咯。咁我覺得係好 interesting 嘅一件事嚟嘅。咁佢亦都唔介意就係話俾大家知佢即係慢慢咁轉變啦。同埋你知好多即係可能你譬如話同你嘅 boyfriend 叫咩名啊 Seth 嘛，通常你 transition 咗，你一定好恨係改翻你認同嗰個性別嘅名噶嘛，係嘛？但係佢唔係喎，呢個演員咧，佢叫 Tommy 噶嘛，佢要用翻 Tommy 嘅名， 都幾好、 因為點解咧？因為佢話喺佢出世嘅時候咧，就係佢媽咪嘅哥哥咧就啱去世，咁、所以其實佢名咧係即係佢舅父嘅名嚟嘅。 哦， 所以佢話唔想因為自己 transition 之後咧就 冇咗個 mean， 即 係冇咗嗰個咁重要嘅 meaning， 同埋佢仍然好懷念自己舅父咯。咁、所以我咪話原來 trans 嘅人都可以有好多唔同 unique 嘅選擇同埋 identity 嘅。 即係好似連名，其實一個女仔叫 James 都得嘅啫嘛，係啊，都可以唔一定係個名係要咁有性別 嘅 label 喺上面。 係啊，同埋喺香港我哋用嗰啲名咧，以為係女性咧，喺外國就變咗男人噶嘛。 係啊係啊係。 Alex 係男人嚟噶嘛？ 呢度咪有一個咯 ，Tina 都唔係女仔名嚟㗎。 係啊，你係 Bobby 嚟㗎嘛？ 我係 Bobby 只狗啊嘛。 你知唔知㗎？ 我 Barbie 隻狗叫 Tina， 同我係同名噶。 OK 啊。OK， 咁今日好開心啦，可以即係捉住 Asha 同我哋即係講下大叔的愛之外，亦都可以講我哋嘅即係有趣嘅身份啦。我覺得你其實係喺呢個演藝圈裏面咧，係睇到咗好多可能性啊。 Really？ 係係係，你令到其實哦，原來大家都覺得紅嘅藝人咧，一定係有啲乖乖啊。 嗯， 好符合某種標準嘛。嗯，但係其實你某程度上面咧，你好可愛，成個人好爽朗。嗯嗯，但其實你很多角色，即係你真實生活裏面的角色，你的談情論愛的理論都是對於一般人來說是比較顛覆的。但你的 presentation 令到那件事是很容易接受， 很舒服， 很舒服的事。 我都希望會有多一點的，就是好像不夠咯，真的。即我明白很多東西都是很私人的，但是因為實在太多人都是還處於在那個混淆之中，如果我小時候都有多一點這樣的即係可能電視見到多啲咁嘅角色，即係好似我睇到 Elwood 咁，就成個人係真係會舒服好多，有個 representation 喺度。 所以你咪好重要咯，對於而家年青開始睇翻電視嘅後生，開始睇翻 你指住我， 以前唔睇噶嘛，大家都瞄電視噶嘛，係咪先？咁我覺得你對於後生嘅一代咧，其實一個好好嘅。好 inspirational 嘅一個人物， 一個 icon， 我會盡量做好佢噶啦。 係啊 ，thank you。 咁我哋好希望即係真係有大叔的愛嘅後話啦，後續啦，唔理嗰樣係咩啦。因為我覺得即係大家睇得咁開心咧，其實係改變咗我哋對於性別啦、性向嘅啲睇法啦，亦都改變咗咧一啲即係遊戲規則嘅。 嗯， 以前就大台啦，嚇細台啦，而家細台調翻轉可以挑戰大台嘅，係咪？ 而家細台可能係變咗大台， 所以我覺得即係平團都係咁咯，即係讓一啲本來係邊緣化嘅一啲人咧，讓佢哋有機會可以站到台前喺微光燈之下去娓娓道來佢哋有趣嘅故事。好多謝 Asha， 多謝 你 啊，你啲 friend 好玩啊， 係啊， 好玩， 係啦，得閒介紹你嘅男朋友俾你認識啊，又或者捉佢上嚟可以訪問下佢嘅故事。 講英文嘅 喎，係啊，咁你翻譯咯。 我哋都識講英文嘅。 OK， 多謝 Asha， 多謝 Asha， all the best， 拜拜。 凌晨一點半，香港電台由郭舒揚報道新聞。本港新增兩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都是輸入個案，患者分別從阿聯酋和美國抵港，兩人都無病徵，其中一人帶有 N501Y 變種病毒。至今累計11975宗確診病例，另外初步確診少於5宗。醫管局表示，目前有32名確診患者留醫，日前確診從沙特阿拉伯抵港，帶有變種病毒 L452R 的13歲女童，情況危殆。兩名分別13歲的女童和11歲的男童，今個月16號從沙特阿拉伯抵港，住在鰂魚涌太古城堂公閣。衛生署早前確認患者是駐港領事的子女，屬於豁免人士，但發現他們在家居自我隔離期間外出，違反豁免條件，因此已經取消相關豁免人士資格，送往接受強制隔離。東京奧運首個比賽日，港隊在多個項目報捷，羽毛球手伍家朗在男單分組賽擊敗墨西哥球手，混雙鄧俊文和謝影雪擊敗上屆奧運銀牌得主馬來西亞組合。乒乓項目混雙王振廷和杜海琴在16強擊敗匈牙利組合，八強面對法國代表。林少恆在男單亦都晉級次圈。蛙艇洪恩泳在女子单人双桨复活赛以第二名过终点，晋身今日半准决赛。江文蔚在女子重剑八强止步，创下港队历来在剑击项目的最佳成绩。石伟雄在男子跳马预赛排第12，无缘决赛。女子游泳的欧海顺、郑李梅、谭海林和何南蔚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初赛以最后一名完成赛事。东京奥运完成首日赛事，合共产生11面的金牌，中国以三金一铜暂列奖牌榜首位，意大利和东道主日本同样以一金一银并列第二。 中国队凭住杨倩在女子十米气步枪夺得今届奥运会的第一金，国家队第二金来自举重，侯志慧在女子49公斤级以总成绩破奥运纪录的210公斤赢得金牌。女子重剑代表孙一文在决赛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罗马尼亚剑手普比斯古，亦夺得金牌。奥运四朝元老庞伟在男子十米气手枪得到铜牌。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今日访华期间会在天津会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并且会同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副部长谢峰举行会谈。在舍曼访华前夕，王毅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将会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打交道的言论。王毅认为美国总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向别国施压，自以为高人一等。王毅认为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高人一等的国家，亦不应该有高人一等的国家。中国更不会接受任何国家自诩高人一等。如果美国到今日仲未学识怎样以平等的态度和其他国家相处，中方有责任和国际社会一道好好给美国补上这一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晚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但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和沙田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三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水火无情，人间有情。 香港电台与河南朋友同在， 河南加油，郑州挺住。 香港电台与你并肩， 携手同行。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节 Gini News。同志金钟女奖有唔少嘅荷里活导演拎过，一名法国知名喜剧明星就系担任今年评审团嘅主席。但系呢个康城表扬 LGBTQ+ 嘅电影奖，仍然喺全球最大嘅影展康城影展当中冇正式嘅地位。颁奖表扬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同酷儿嘅题材电影，早已喺各大嘅电影节成为不可或缺嘅一环，包括柏林影展。展喺1987年创立泰迪熊奖，颁俾呢类参展电影，系官方嘅重要活动。但系喺康城影展底下，主办单位高层甚至唔会俾同志金钟女奖喺主场馆设摊位。法国喜剧演员兼导演 Nicholas Mori 系今年同志金钟女奖评审团嘅主席，佢表示：我哋唔系丑小鸭，呢个系重要奖项，唔应该受到冷落。佢认为应该令佢成为正式 式典礼当中的一环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Nicholas 说2010年成立同志金钟旅长财务完全独立，志在表扬勇敢展现开放性和人性的电影，令到这些时常被歧视的群体心声最终可以得到注意和听得见。评审团将今届同志金钟旅长颁给法国导演加芙连科西尼的 The Divide， 这部电影亦都会角逐康城影展最高荣誉金钟旅长。这部电影描述法国在2018年到2019年的社会示威运动期间，男主角被警方射伤脚之后住院，遇上一对经历关系危机的同性伴侣所发生的故事。讲到同志电影，台湾男星柯震东和林哲熙主演的同志电影 Money Boy 亦都出战今年的康城影展一种关注单元。电影在当地举行首映的时候获得一致好评，但是最后一种关注评审团长就由奥地利同志电影 Great Freedom 夺得。Money Boy 虽然未能获奖，不过柯震东透过经理人表示，他已经觉得非常荣幸能够参与这部电影，多谢大家喜欢。他在电影当中饰演男妓，要亲吻多名的男性，演技备受赞赏。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因为电影拍摄的时候是跳拍，有一日他不得不亲吻七个不同的男人。呢一节嘅《经典 news》报道完毕。 啊，送走咗好可爱嘅 Asha 啦，但系咧，即系头先我咧，即系俾个朋友串啊。 咩咧？ 头先 串你咩啊？ 我个好朋友啊 ，Derek， 系 佢最近喺度做紧呢个奥运嘅主持噶嘛，好忙噶嘛，我今晚先有睇佢咧。佢突然间 send 个 message 俾我，佢话我有听你 Asha 嘅访问，你话拜咧系多过呢个直人咧，嗰啲对象系多一倍咧，唔系两倍啊，应该多一倍。佢话。 你计错， 你嘅数口真系好差。到底你谂嘢讲中文嘅时候咧，咪其实 translate 紧系从呢个英文 translate 落嚟 two times 咁样 ，two times 啊，因为英文谂 得啦，算完啦。OK， 我哋机 man 不嬲都系好自豪地，我哋数口又好差噶啦。 我唔系噶， 上 礼 拜讲紧呢个八比一嘅出国运动员，我哋都计咗一轮噶嘛。 系啊，我会小心啲噶啦 ，Derek。但你啊，奥运你都小心啲啊，你啲数口都好差噶，你冇讲错啲金牌啊，同埋铜牌嘅数目。OK， 翻嚟啦。OK， 今日咧，我哋其实喺黄昏嘅时候咧，去咗一个咧，即系都几interesting 嘅一个场合咧，即系睇咗个 drama。 是啊，咁呢套 drama 咧叫《石墙后的彩虹》啦，咁其实咧讲嘅咧就系Stonewall 个历史啦。咁但系有趣嘅地方咧就是、以前咧就系睇 drama 啦，通常就入 theatre 啊，入剧院啊，但今次咧就去到一个酒吧啦。 系啦，咁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其實我都訪問過啦，就係、是、石牆後的彩虹啦，就係、是、將呢個 Stonewall 咧，其實係改編咗個劇本啦，就擺喺香港啦。咁我覺得係個好事嚟嘅，讓大家可以真係認識咧，52年前咧係真正發起呢個所謂現代嘅即係平權運動嘅一個即係第一次由同志發起嘅警民嘅抗命啦，係咪？咁但係我覺得佢即係正嘅地方係真係喺一個即係酒吧嘅情景裡面去做啊嘛。 係啊， 我都未試過咧做觀眾咧係咁鬼貧民嘅。即系跟住咧就会带我哋，跟住你要行过嗰边吓，跟住又要系另外一个角落，因为咧佢哋冇一个台嘅，总之所有演员咧，唔知喺边个情况底下，突然间喺呢个酒吧嘅即系吧台面前做啦，跟住又去咗另一个角落嗰度做另外一个 scene 噶咯。 其实我觉得好适合啊，因为咧如果系用一个传统，即系譬如去剧场啊，大家排排坐咁样喺一个观众席，然之后喺个舞净系望住一个舞台咧，即系固之然你可以了解嗰个故事嘅内容啦，但系你唔会有嗰个好似亲历其境嗰个感觉啊。因为头先睇嘅时候咧，第一幕我好深刻印象咧，就系由所有嘢就系由酒吧里边嘅情节开始啊嘛。咁跟住然之后，我哋作为观众咧，但系我哋又好似系置身于现场嗰个酒吧嘅一啲客人咁样。 系， 因为嗰啲人咧，譬如唔同嘅演员啦，譬如佢哋即系点样倾偈啊，或者系见到里边，哎呀，即系大家好 friend 啊，即系又嚟到又打晒 招 呼，好耐冇见啊，嗰啲完全系咧，好似系我哋自己去紧酒吧咧，喺度望紧其他人。即係點樣喺度打招呼啊？點樣喺度夾仔啊？點樣喺度即係喺度同一啲有興趣嘅同性喺度即係傾偈啊咁樣。所以嗰個感覺咧係完全唔同咯，唔係就咁啊！你坐喺個觀眾席，好似好抽離咁樣睇個故事咁樣咯。咁然之後喺故事發展到之後咧，即係你又會見到啊，譬如有差人嚟查牌啊，即係 你直頭喎， 你係直頭係親歷其境，你係有嗰種震撼，你突然間係即係驚一驚啊！ 因為 為可能那個感覺呢就一向以往是、做觀眾啦，咁你好似有第四埲牆你是不會打得爛的嘛，咁、但係喺呢個演出當中呢你是不知點解呢不知不覺是變成裏面的一份子，即係你以為你自己是觀眾咩、原來不是的，你去到某一啲嘅 moment 你是需要投入落埋呢個場景裏面，甚至乎你是裏面的其中一員嚟嘅，你是需要即係聽佢哋嘅指令，即係頭先好似頭先阿 Simon 話有插牌啦，你真係要男左女右呢分開企㗎喎。 所以嗰個感覺呢唔係就咁你去一個 theatre 去睇一場戲囉。你個感覺好似係你經歷過呢件事咁樣、我覺得呢個先係最大嗰個分別啦。 所以經驗呢其實就好 immersive 啦，咁影後座談我都有講過啦。咁同埋我覺得喺呢一個場地裏面呢去重現返呢松窩嘅故事係適合不過。咁松窩就喺呢個格林威治村一間好逗嚟嘅酒吧啦。我諗個 size 同我哋今日去嗰間酒吧呢其實係差唔多。頭先都提到啦，我諗我印象最深刻呢就真係無啦啦呢有啲演員就係扮呢個警察。警察嚟要查牌啦，就好似当年松窝咁，经常都系俾即系警察以查牌啦嚟到滋扰噶嘛， 系 同埋态度好差噶嘛，咁啲演员真系做得好好喎，虽然我相信佢哋大部分都系挛啦，原来挛扮恶死能登嘅纪律部队咧都可以扮得好似噶，哇真系恶到咧，你真系觉得哦、你系咪真系警察嚟噶咁样？咁然後就突然間即係勾起我好多回憶嘅，因為喺我大概真係去蒲機吧就係80年代末90年代初度啦 ，OK。咁嗰陣時咧，香港嘅同志酒吧咧的，而且個周知無日都會查牌嘅。 嗯， 譬如話一個禮拜嗰陣時我哋蒲得好多嘅，我哋禮拜三開始蒲嘅啦。 三四五六日去曬。 星期日就冇人嘅，唔會蒲嘅。三四五六。 OK。 咁但係如果你好似我咁嘅日程去嘅話咧，一個禮拜你至少經歷兩次查牌。 嗯。 你哋冇經歷過啦，到你哋懂事開始去蒲機吧嘅時候冇試過查牌嘅經驗啦。 冇。 唔係咯，真係冇啊！但我哋嗰陣時。是很 common 的現象來的。嗱，雖然嗰陣時咧，我諗就嗰個年代雖然有茶牌，但係未至於咧，即係佢覺得係例行公事咯。未至於咧有好多麻煩嘅，但係總之茶牌最鬼煩咧，就真係會燈光火著開著曬啊！可能持續成半個鐘頭，你本來跳得好地地啊，同埋喺度 chat up 緊啊，係咪啊？ 那個 mood 係唔同曬噶嘛， 唔同曬啦！我頭先都講笑講過啦，就係本來你出得好地地啊，覺得你都幾靚仔喎，係嘛？誒，談笑甚歡啊，係呢件啊咁樣，咁但係點知開得燈哦咁樣啦，原來咁當然對方又係咁樣諗啦，醒曬啦突然間，即係好似照雞蛋咁樣咧，睇一睇個大燈光， 係 啊，唔得 所有嘅夜場夜場咁暗係有原因嘅，係 啊，有啲意思嘅。 咁但係我覺得係好嘅，即係讓大家譬如話今日後生。的即是观众来到的时候他们真的好像你们这样没有经历过查牌经验的嘛，没有因为自己的即性身份而遭受到一些这么不公的对待嘛。而那时那个年代即甚至旧有年代不单止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甚至在香港在世界各地可能即大家遇到的这种制度上面的歧视呢其实是屡见不鲜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这么 immersive 的经验在酒吧里面去重现查牌的这一幕呢我觉得是神来之笔。 嗯， 真系要赞一赞，系啦。咁当然啦，今日 Coco 咧就系其中一个吓， 系啊，好靓啊， 好靓、啊。 我觉得佢做得好好、啊、喎， 佢条腿好长，我突然间觉得。 嗱，佢名字叫 Marsha 啦、啊，吓、咁都系扮翻阿 Drag Queen 啦。咁所以基本上佢系冇动用到演技啦，佢都做翻自己啦。 都唔係，因為有一場咧，我記得佢係獨白嘅，咁啊唔劇透啦嚇。咁、但係我記得佢係即係要講電話，咁係有好多嘅對話喺裏邊嘅。哦，我覺得哇好犀利喎，因為其實喺個對話裏邊咧，即係你係會聽到好多內容，佢點樣去啊都係要劇透少少，佢點樣安慰一個人啦， 係失戀㗎啦， 係係個朋友啦。 嗰幕都要讚，佢都做得好 natural。 OK 啊，我覺得真係做得好好啊，因為我就未見過阿 Coco 做戲嘅，咁我平時係拍人㗎嘛，咁。我就見到啊，原來阿 Coco 都真係一個好專業嘅演員，同埋佢頭先喺個台上面跳舞嗰陣時，唱歌嗰陣時咧、因為佢今日嘅服裝咧都係有嗰啲即係嗰啲叮叮噔噔嘅，都困到落個地下嗰啲。佢唱 live 啊，首先即係要讚一讚佢啦。佢有好多嗰啲即係長嘅叮叮噔噔嘅嘢掕落地下噶嘛。佢又著住一個好高嘅斗領踭高踭鞋，我真係睇到好危，我幾鬼驚佢即係會踩到自己嗰條裙啊。咁 其實我見到佢係踩到嘅，咁但系咧佢跟住行翻落嚟嘅時候咧，又冇事喎。 係 嗰下我都驚驚㗎。 好犀利，我覺得佢。 誒呢點會考到佢啊？佢咬柴啊，搭落台啊，咩未試過啊？今日濕濕碎啦。咁但我想提一提咧，就是、因為佢今日演出嗰個 Drag Queen 嘅角色咧，叫 Marsha。 嗯。 其實咧就係 based on 咧，即係60年代呢一個1969年嘅石牆事件裏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就係 Marsha P. Johnson。咁 Marsha P. Johnson 係嗰個年代其中嘅喺 Stonewall 裏面經常出沒同埋表演嘅一位 Drag Queen 啦。是一位黑人啦， 其實佢亦都係一位跨性別嘅人士。你諗下，1969年六十年代末嘅時候咧，跨性別呢個議題甚少人講噶嘛。咁所以其實佢係走得好前 ，Marshall P. Johnson 喺當其時亦都係佢組成咗Gay Liberation Front 啦，係當年第一個美國嘅同志組織係以 gay 命名。OK， 咁亦都係成立咗一個即係叫做 ACT UP 嘅組織，就係、一個關注艾滋病嘅團體。OK， 咁你記住喺嗰個年代係 way before 平權開始啊。咁所以 Marshall P. Johnson 除咗係站得好前之外咧，其實佢係開啟咗好多可能性。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今日呢一個有好有趣地啦，好 immersive 嘅一個經驗，就係擺喺酒吧裏面重現翻1969年嘅石牆事件咧。我覺得係好有心嘅一個製作嚟嘅。咁啊，值得希望可以透過唔同嘅方法去繼續記錄我哋同志唔應該遺忘嘅歷史。 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Well, let's talk about sex for now. To the people at home or in the crowd. 咁啊，话说咧，好多嘅即系文献咧都讲咧话啊，喺呢个嘅奥运期间咧，有一种嘅 product 咧。個需求量都幾大嘅， 係咩咧 ？Condom 咯， 就係 condom 啦。但係咧，今年咧喺東京奧運咧 ，condom 咧就唔係好似以前嘅奧運咁樣咧，就係喺個奧運村嗰度啊，咁啊啲選手啊或者工作人員啊，你都可以隨手攞到。今年咧係零零舍舍咧，將佢變成紀念品，我俾你一下。 OK， 一個 souvenir 係啦，但係唔係而家用，你遲啲翻屋企先至用。 咁佢憑啲咩方法嚟到控制到人哋唔可以喺奧運村裡面用咧？ 啊，佢就真係好似有方法。 系啦，咁啊，除咗呢个 condom 变成一个包装靓靓嘅纪念品之外咧，嘿，就由张床开始着手啦。张床咧，以往 有钉嘅， 唔系有钉。我哋屋企嘅床通常都系用木做噶嘛个架，然之后上面晾个床褥啦。今次东京奥运咧，嗰啲选手嗰张床咧，纸制噶。 我瞓过啦， 你瞓过 点啊？我咪瞓过奥运村嗰啲啦，因为即系而家好多一啲 Airbnb 噶嘛。我记得有一次我系去欧洲柏林咧。我租嗰间房 exactly 咧就 系 嗰啲纸制嘅床，起初我以为好唔稳阵啊，哇好稳阵嘅原来， 哦 好稳阵噶， 等阵先，你 因为佢唔系普通嗰啲纸，嗰啲系即系卡板嗰啲纸 ，cardboard 嚟噶，咁佢好似嗰啲咪风琴咁样啦，你开头望上去咧，因为你好容易就会即系可以拱开佢嘅，但系问题你瞓上去嘅时候咧，佢唔会即系揞来揞去嘅，佢系好稳阵嘅。 你試過幾多人瞓喺上面先？ 總之多過一個人 啦。哦， 咁但係呢個亦都有巧妙啦，因為我諗可能除咗你頭先去旅行嗰個地方啦，其實台灣咧都有一啲類似紙製嘅一啲嘅傢俬咧，都係好穩陣嘅。但係正正咧，喺東京奧運呢次咧，就同你講明啦，嗱張牀咧就唔可以負重幾多嘅，咁如果重得滯嘅話咧，佢就會冧噶啦。咁然之後計翻個重量，咦？你真係瞓到一個人嘅啫噃。你想瞓多少少上去都唔得喎。 嗰啲係體育嘅建議同埋選手嚟嘅，佢哋咪一定要用張床先至可以做床上嘅事啊？ 但係嗰啲床應該係精心設計過嘅，即係佢係應該計好，一個人啱啱好就承載到，但係多一個人咧，佢係身後就會冧啦。即係佢又唔係好似台灣嗰啲，即係承載好勁嗰啲。 咁當然啦，基本上頭先阿 Ryan 所講話，我唔需要一定依賴張床嘅。咁但係間房我諗唔會好大啩，係咪啊？選手穿嗰啲床嗰啲房， 同埋有一樣嘢，冇話一定要喺張床上面噶嘛。 唔係咯，頭先我咪咁講。 係咯，係咯，係咯， 唔係咯。你有條鋪喺度，喺鋪上面都得噶嘛？唔係，我覺得呢啲好掩耳盜鈴咯。同埋即係講真，你哇喺私人嘅空間裏面，你根本唔可以阻止到佢哋可以做啲咩，係嘛？即係與其你又要派 condom， 又要扮嗰個 souvenir， 唔係鼓勵你做一啲危險嘅嘢，你不如話俾大家知，如果你真係要有 sex 嘅話，你如何可以安全地進行 sex 咯？用做足可以防疫措施咯。前一排都係㗎，喺上年嘅時候咯，我哋都講過啦，好多世界各地一啲即係衛生部門咧，已經覺得阻止唔到大家進行正常地該進行嘅嘢咧。 係啊， 咁你話俾大家知，應該用啲咩方法可以保障自己，可以防疫咯？ 不過另外 戴口罩咯，例如宣傳。 另外都睇咗個小小嘅報道咧，就係講緊咧，原來有好多教練咧，都係會鼓勵啲運動員喺比賽之前咧，係要撳一撳肉嘅。 哦， 我要是调返转，即是要进行一下性行为咁样。 系啦，其实咁但系赢咗同埋输咗之下，系咪要庆祝下咧？同埋要眨下眼咧？ 系啦，就等你比赛完之后先至去活动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原来咧呢一个咧讲法咧，而家到今年今时今日咧，系有两个唔同嘅讲法。有一批嘅估唔系可以估到，即系传统少少嘅教练咧，真系会叫运动员啊，你比赛之前咧就唔好搞咁多嘢啦，你自己乖乖地早啲瞓，然之后做翻啲体能，咁然之后就养精蓄锐去比赛咁样啦。但另一脱嘅教練咧就話：啊，唔係，因為你係運動員，你都會緊張噶嘛，你都要揾方法咧去舒壓嘅。咁所以咧，可能你進行活動嘅時候咧，就可以幫你咧緩和呢啲緊張嘅心情啦。 係啦，咁同埋係做得即係適度咯，適量咯，係嘛？樣嘢都係即係過咗個火位就其實嚇會弄巧反拙噶啦。 係啊，食得 同食嘢都一樣噶啦，係咪先？ 食得太多會肚痛嘅。 係啦，七成飽有三分飢餓。咁其實呢樣嘢除咗喺即係食量方面咧，喺性方面都可以 apply 嘅，我覺得。 不過我想講翻呢個子牀咧，好似唔係好 work 啊，因為咧好似話有一啲比較長途跑手咧，因為佢哋要輕噶嘛，佢哋真係試過咧兩個長途跑手坐喺嗰張子牀上面咧，係冇事噶。 唔係啊，拳擊嗰啲都係噶。拳擊嗰啲會計呢個嘅磅重噶嘛，都可能佢哋輕嘅運動員嚟噶嘛，同埋體操嗰啲咯。 唔係，今日我未睇體操咯，即係你喺電視上面睇 close up 嘅時候咧，覺得哇個都好似筋肉人咁樣，但係當佢行埋教練嘅時候，你知道哦，原來你咁矮 嘅，細粒嘅， 嬌小嬌小， 嬌小嬌小， 係啦。咁所以嚇，即係其實你真係因應嗰個體重嚟到設計呢個子牀嘅時候，你用邊個平均數先？ 咪就係咯，係 嘛？同埋有啲係真係冇得阻止咯，同埋佢哋個啲血氣方剛。个都咁 sexy， 唔系我就系谂咧，如果系摔跤嗰啲咧，会唔会其实一张床一个人都系支持唔到佢哋咧？有噶嘛，有摔跤呢一个运动噶嘛？ 唔系，但系我嘅经验咧系稳阵嘅，真系唔系咁指责嘅。但系问题咧，佢容易会移位啊，因为佢系轻啊嘛。 嗯， 咁所以即系变咗咧，成日嗰个床 pan 咧同嗰张床咧系唔会黐得埋嘅。 分离， 你瞓下咧就会即系褪开咗咁样。 系系系 但系佢承托系完全冇问题嘅，但系即系大家唔需要惊，即系唔系。嗰啲即系烧俾仙人嗰啲纸扎，系啊！但系我哋讲纸扎就以为嗰啲纸扎嘛，嗰啲纸扎就好唔稳阵噶嘛。 纸做系啦，纸做嘅床， 咁其实都可以系环保。如果佢用 recycle paper 嘅话咧，咁你可以有好多啲唔同嘅款式啦，系咪先？ 不过都系嗰句啦，其实真系即系嗰样嘢系俾你瞓觉，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要做。另外嗰樣嘢嘅話，其實真係唔使張床上面咧。其實最簡單啲，如果你係驚唔舒服啊，你直頭成張床褥擺喺個地下嗰度就已經 OK 啦。 係咯，即係其實有陣時悶悶地， 仲有洗手間咧， 唔係床下底都可能有一個選擇嘅方法。 會冚頭嗰種啊， 牀 紙嚟噶嘛，你都唔怕冚頭啦。 咁无论点都好啦，希望啊今年咧即系麻烦多多嘅，即系东京奥运都可以继续顺利如期举行。 随时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而脉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曾让我想最不可解的一刻，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你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顺从直觉可有对。一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 嗱，今日我哋訪問咗 Asha 啦。咁頭先一點鐘新聞報道嘅時候咧，我哋又捉住佢喺直播室咧，就教我哋跳呢個大叔舞啊。 係啊， 我哋又拍咗 video 噶啦。咁啊，睇下咪聽日我哋掟上去，大家學呢個跳大叔舞啦，好冇？喂，咁講開 sex 啦，未講完啊。嗱，今個禮拜初咧，即係 Amazon 啦，前 Amazon 嘅即係 CEO 啦，就係 Jeff Bezos 咧，未一飛沖天嘅。 啊，系啊！ 但系上咗去太空只系唔知四秒，跟住就要落翻嚟噶啦嘛。同埋咧，我见到咧佢嗰个太空船咧，你有冇咁逼噶？好似逼 lift 咁样咧。你见唔见大家喺无冲状态底下咧，咪个个即系浮晒上去天花板嘅？但系就系窄到咧，你就想象自己喺度逼 lift 咯，然后无啦啦飘咗上去顶咯。 系，咁即系只不过系坐一个比较高嘅 lift 咁解。 冇错啦，吓，但系可能系动车要成2500多万美金，然后先至可以攞到个位咯。咁但系喺上面就系逼 lift 4分钟，然后落翻嚟。OK， 地球。但我想讲咩咧？就好多人咧见完佢个火箭咧，因为佢个火箭咧其实咧即系特别嘅地方就系因为唔系好高嘅啫嘛。 嗯， 好似一个大概系3-4层嘅平房嘅高度咧。OK， 同埋可以 reuse 噶嘛。同埋可以咧，突然間重返翻到落去地球，即係去翻即係發射個位，好 exact 噶嘛。 嗯， 咁係好勁啦。咁但係好多人咧睇完即係佢即係升天之後咧，冇講錯係升天啦。好多人都話啊，嗰個火箭啊個設計都幾特別嚇。 嗯， 啊點解火箭左望右望都咁似以前一套戲叫 Doctor Evil 咧？你記唔記得 Doctor Evil 嗰陣時成個個火箭係同呢個火箭係差唔多一模一樣樣嘅？好多人都話橫睇點睇都係似一個雕道咧， 而佢就係坐咗喺個雕道裡面， 然之後就升天啦。 即係個人都話：，唉，你用咗咁多錢去研製個火箭，你可唔可以嗰個美學觀呢？即係你睇下，即係啱啱上個禮拜就 Richard Branson 啊嘛，人哋嗰個 Virgin Galactic 幾 sexy， 人哋嗰個飛船， 嗯， 係嘛，好 sexy 噶嘛，啲線條靚曬，度到靚曬噶嘛， 流線型啊， 點啊你，真係一個 dildo 咯，佢個 size 啊，個頭啊， 哦、 完全係或者似一個 vibrator。 咁我覺得美學呢一樣嘢，即係個個都唔同嘅，或者佢覺得咁樣好靚咧，又或者係其實正正就係設計師用緊嗰陣時 inspire 到佢、 哦， 用緊嗰時，其實咁樣得喎，咁樣升天嘅話應該幾好喎，咁樣設計出嚟咯， 同埋都係一飛沖天、一柱擎天啊嘛， 冇錯。 OK，anyway 嚇，唔知幾時我哋有機會喺太空同大家主持呢個自己人啦， 扮住先啦，無重狀態。 OK， 好啦，今個星期到此為止啦，咁但係再提一提大家，因为咧出面就天文变色，咁啊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同埋新界北部咧水浸特别报告咧已经发出，希望大家小心为上。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